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你哋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空气船船仔咧，今日六点零钟已经翻咗嚟啦，咁就同大家度过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嘅六点钟嘅 section。今日几号咧？今日系八月嘅25号，农历咧就系7月初10啦。哇，咁快已经初十啦，咁出边嘅气温点样呢？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噶，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哇，都系好热呢几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哇，喺骤雨啊有雷暴。大家真系小心啊，带翻把遮啦。咁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嘅。下周初天气酷热啊，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咁我哋一齐听一下晨光每日一格啦。 晨光每日一格。 相信咧，人生都会觉得哇，好多难关啊！有时觉得过唔去，又或者真系好攰、好辛苦啊，谂紧点样先会好起嚟咧？嗱，好起嚟咧，唔系等个时机噶，反而系等你自己。你一定要好起嚟咧，之后你嘅生活先会变得好噶。咁如果你特别烦嘅时候，不如试下保持下冷静，又或者睇一部开心嘅电影，或者乜大杯水。其实唔开心系冇问题嘅，真系。咁如果你真系好唔开心，好想揾人倾诉嘅话，冇问题噶，试下揾朋友倾偈咯。朋友唔单止系同你分享快乐嘅人，更加嘅系应该同你一起分享你嘅唔开心。不过咧，都唔好净系做一个抱怨者。由而家开始，试下谂啊，有冇办法可以解决呢？有冇办法可以承受得嚟，自己又舒服啲呢？咁当然啦，有人握住你只手嘅时候，啊，你觉得好舒服。咁但系同样，你都唔可以要求人哋永远都捉住你噶嘛。亦都有啦，如果人哋俾个承诺你，当然好开心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嗰个人都可能会反口噶，令到你好失望。咁所以同一时间，如果为咗解决呢啲问题，不妨靠自己啊。如果真系心情唔好，咪听下歌；饿啦，咪食下饭咯。怕黑就开灯瞓下觉，有中意嘅嘢就揾钱买。想要嘅嘢，从来都要系自己争取嘅。咁大家都系满怀欢喜，而且大步向前嘅人，所以记住，冇问题嘅，唔开心系可以嘅。不过记得要企翻起身，一路生活落去。唔开心真系冇问题噶，只要你揾到方法解决。 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你拼命压住他，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少少激愤，不必去治疗疲劳，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静。 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难道将丧礼要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给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它撑腰。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又揭下报纸咯。原来康文署咧喺下个月一号咁又已经会接管呢一个粉岭嘅高球场，有都有成32公顷嘅用地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表示啦，当日嘅下午啊，就已经会开放呢一个宠物公园同埋步行径俾市民使用啦。咁之后每一朝早七点就开放啦，几好喎、啊！嗰度应该系风景唔错，而且有好多植物噶嘛。咁另外咧，停车场亦都会改为24小时嘅公众停泊用途嘅。咁不过咧，十月同埋十一月咧就会租翻俾一个球会去使用嘅，因为都会举行两项嘅大型高尔夫球嘅赛事。咁最令我覺得哇振奮好開心係乜嘢呢？西九文化區咧就計劃下個月開始，咁啊容許區內一啲指定嘅地方有一個街頭表演，咁希望可以配合翻政府推動夜經濟同埋吸引旅客。好開心啊！因為平時咧街上面當然有人 busking 啦，咁嗰啲咧就會成日俾人趕嘅，因為始終就嗰個地方唔係俾你去 busking 噶嘛。咁而家咧開放翻一個指定區域俾大家聽下歌仔，又甚至咧可以睇下會唔會有啲新星喺嗰度出現，又或者咧其實我都有啲私心嘅，睇下我有冇機會去嗰度 busking 下啊嘛。咁杨润雄亦都讲啦，政府为咗鼓励同埋方便表演艺术者喺唔同地区做一啲街头表演噶，咁但系当然啦，一定要考虑系乜嘢咧，就系环境对于市民啦同埋住户嘅影响，咁都啱嘅。如果你长期开大个喇叭喺度唱歌，附近居民系真系觉得有啲困扰，咁始终佢本身嗰个区域系比较宁静噶嘛。咁由於足球場嘅草地亦都有破損啦，所以需要關閉維修之後先再開放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指出，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嘅計劃咧，就出售某一部分嘅物業去換取一啲營運資金嘅，咁所以就引起一啲公眾嘅擔心。不過咧，楊潤雄就表示啦，咁政府明白西九文化區個營運成本其實都好大嘅，咁所以一直關心佢嘅財政資源係咪足夠。咁當然啦，就會同管理局緊密聯繫，點樣去解決呢啲方案嘅。咁相信佢哋都會做得非常之好噶啦。咁政府收地之後， 后亦都会留翻其中嘅九公顷嚟起公营嘅房屋。咁原定计划就喺2029年落成嘅。咁但系受到啲程序嘅影响或者环评报告影响咧，咁就需要再等多阵啦。不过唔紧要嘅，咁杨润雄亦都指出，香港嘅科学馆同埋历史博物馆嘅扩建工程亦都完成咗设计噶啦，咁迟啲咧可以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咁大家迟啲咧又可以多多几个地方去睇下唔同嘅风景啦，咁都几开心噶。 这么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装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收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不深奥，对准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因素，见不安熟睡，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收好，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离尘容 这首歌是 MC 张天赋的《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晨光 Happy Friday， 去边度好呢？ 原来观塘的茶果岭海滨公园和这个翠屏公园呢，在昨日即是24号呢已经正式开放。咁都几大噶，都有成11.8公顷，都唔细噶。咁而且入边咧有凉亭啦，有一啲嘅儿童游乐设施同埋康体设施嘅。咁最中意就系咩咧？咪就系中意宠物啦，咁啊冇得养，咁啊中意系睇下人哋啲狗仔啊、猫仔啊或者其他嘅宠物。咁海滨空间咧，亦都系作为一个宠物共享公园嘅。咁所以市民咧有多个地方带宠物去玩啦。咁你点样去呢？市民呢係可以由观塘港铁站嘅 B1 出口行13分钟咁啊，直接去到公园㗎啦。咁啊唔想行都唔紧要嘅。咁啊搭巴士又或者係一啲嘅小巴，亦都可以去到观塘码头。咁再行多5分钟经过咗呢一个观塘嘅海滨长廊之后呢，咁啊可以到嗰度㗎喇。咁头先讲过啦，佢都好大噶嘛。咁具体有啲咩设施咧，令到我哇，我觉得一定要去睇下。就系佢都有成60多组游乐设施噶，包括千秋啦，好中意玩千秋，一啲嘅渠管嘅迷宫同埋树屋。树屋，香港有树屋玩咁得意？咁最得意系乜咧？呢一个星期六日8月26号至到27号咧，佢亦都有一个海滨嘅体验活动。咁大家咧可以喺一个专业教练嘅指导之下，去试一下啲新兴嘅运动。例如系乜嘢咧？咁听过芬兰木棋啊，咁啊可以去试一下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毽球或者系足球飞镖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去睇下啦，都开心噶。我都觉得呢是一个几适合大家去的节目，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星期六日同大家一起在那里碰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光板田村发生火警，冇人受伤。昨晚11点几，光板田村一间铁皮屋起火，消防出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到场扑救，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将火救熄。暂时未清楚起火原因，而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警方在油麻地检获约值196万的怀疑毒品，拘捕两个非华裔男子。警方昨日在油麻地庙街111至113号一带进行反毒品行动，搜查两个单位，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可卡因，大约2公斤怀疑大麻和大麻产品，270几克怀疑冰毒，大约108克怀疑氯胺酮，7粒怀疑摇头丸，以及电子榜和包装工具。两个分别34和35岁的非华裔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发言人就日本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话，日方此举严重损害国际原子能机构权威和公信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发言人话，日方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月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大肆渲染核污染水安全无害。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评估是基于日本单方面委托而开展的，属于技术援助和咨询评估性质，不具有国际法效力，不能够赋予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外交部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应约和印度总理莫迪交谈。发言人说，双方就当前中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印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双方应该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印度外交部官员就说，莫迪向习近平强调了印方对于中印实际控制线边境问题的关切，并强调边境区域的和平宁静以及遵守尊重实际的控制线对于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讲不可或缺。双方同意指示有关官员更加努力迅速解除对峙，并且令到局势降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联系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当年我就是参加 DJ 生还者而家入电台的，数数下都几多年不要提了，因为我这些湿湿碎啦。最主要就是共和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 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CIBS 人人广播 ，Come on， 试下听啲印度音乐啊 ！Today we start our episode with the theme hot and happening。 CIBS 节目为你点播三，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乜嘢系意识流画派？ 意识流咧就系具象、抽象去到想象，佢嗰个结果、嗰个定型咧，唔系嗰个艺术家定嘅，系由个观赏者定。你觉得佢似乜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美画人生》主持黄子瑜邀请意识流画派代表油画家范真分享佢嘅《美画人生》。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用色彩燃亮人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啊！今日继续咧，听众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除咗船仔直播室之外啦，咁啊，小白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大家都系啱啱起身啦，咁啊，连埋身边嘅一啲嘅电子工具，即系我哋嘅电话，最常用嘅一啲智能电话咧，咁啊，陪住大家都系啱啱起身啦。咁啊，通常咧，大家都有个习惯嘅，就系夜晚瞓觉嘅时间，就为咗佢。第二日都能够提供一个足够的服务呢，你就会插住条线噶嘛？ 系， 我谂大部分人都系咁啦。 我都系，我都系一定要插电噶。 反而你会唔会谂到系有啲人唔会咁样插电呢？应该冇喎。我识嘅人都系瞓觉嘅时间咧就插住条电 线。系，我都系嘅。有人系。譬如我屋企都有有位男士啦，咁样佢都系唔知点解成日都唔记，佢系唔记得啊。咁之后每一朝起身都系唔够电嘅，于是佢仲要冇嗰啲自己插嗰啲电啊，行动电源啊，佢冇嗰啲嘅。咁我成日问我借啦。咁但系我用嗰款系磁吸噶嘛？ 哦， 咁又同佢嗰款唔同， 唔同嘅。 系于是佢就话：，咁、哦、我点算啊？要出街借咧？咁样、哦、一日到黑就喺度搵呢个插电。 不过而家街咧都有好多插电嘅， 系 系、 啊、 啦，咁都系事实嚟嘅，即系唔系话即系会极度唔方便。咁一定系有少少麻烦噶啦。咁、 啊、 你自己应该负嘅责任嚟噶嘛？个电话有电，咁如果你冇电嘅、 啊， 其实街上面咧都有好多嘅，自己搭巴士插电都得啦。而家其实系方便嘅。哦， 以前我系成日都用嘅， 巴士插电， 唔系，即系呢个行动电源啦，即系周围搵嗰个插电器、哦、因为之前唔知点样中咗佢个抽奖咧，有十张优惠券咯， 吓、啊，跟住十张都系换嗰个电池啊， 系系啊， 喂，嗰年话十粒，定系十张先换到一粒啊？ 梗系唔系啦，每一张我谂你十蚊咁样， 哦，咁样， 系啦，你插一次电，咁你预插两个钟嘅，咁你咪大个又俾多唔知三蚊定四蚊咁样咯，咁都几抵啊！我插两个钟， 咁啊系啊，电其实都系能源都系需要金钱去到买噶吓，咁咧其实我哋自己都有个习惯就系容易咧就瞓觉嘅时间就插电啦，咁啊插电嘅时候你瞓觉又会将个电话挤喺边咧？通常又有几个方法嘅，有啲人就会挤喺枕头底有啦。 吓、啊，枕头底唔会过热咩？ 系啊，其实会噶，但有啲人真系会挤喺枕头底嘅，因为可能佢想个闹钟醒， 哦、 或者佢本身佢系冇教呢个响嘅闹钟功能嘅，佢就用咗震嗰个闹钟功能嘅。 哦，诶，我冇谂过你用呢个方法。 系啊，有好多人有唔同方法噶，所以咧就导致呢啲嘅电话咧喺夜晚插电嘅时候，佢放个位置咧真系五花八门啊！除咗放枕头底之外啦，有啲人就可能当然会就咁放喺个充电器上面啦，有啲人咧就可能会好似你所讲嘅一样啦，就系佢用磁吸嘅，咁佢就咁放喺个左嗰度又得，或者放喺嗰个磁吸磁盘上面。其实都得嘅，如果你放咁样放嘅话咧，我觉得会好啲嘅。磁吸嗰个热力咧就冇电线咁高嘅，系啦。咁我自己都会觉得舒服啲，同埋有阵时咧，你电线好衰噶，你唔可以棘到或者你只手掹到咧，发嚟发去咁样，我都觉得有少少危险，同埋电线又容易坏。 系啊， 咁啊磁吸咧都有佢嘅真系好处喺度，不过就。有陣時如果你唔係買翻正廠嗰啲，有機會差得慢啲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你要真係揾一間好信得過嘅品牌，有啲難度。 係啦，或者直頭買翻個一系列嘅，咁你就可以咧就知道啊，佢都係咁樣差到啦咁。好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晚上充電咧，即係夜晚充電嘅時間啦，其實都有唔少外國新聞都睇到啦，其實係會容易引起火災嘅。 係啊， 最主要原因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啦，佢哋放咗喺一個位置咧係比較上熱嘅，散唔到熱嘅，就例如枕頭底啦，枕頭底係一個散唔到熱嘅地方嚟。 哇！但係哇，如果枕頭底火燭呢件事。 系啊， 走唔到噶， 走唔到噶。同埋咧，其实本身电话都已经好好噶啦。佢个设计咧，当佢一过热嘅时候，佢唔会帮你插电嘅。咁当然系你系要 upgrade 佢嗰、那个更新佢嗰个作业系统啦。咁、如果你冇更新嘅，其实佢有机会呢个 function 咧，佢系 disable 咗嘅，佢冇启动到嘅。好啦，咁佢本身咧已经帮你防咗一下，就系惊你成班人咧就会过热都继续插电嘅。所以照到你过热嘅时间咧，佢会有个 signal 话俾你。听啊！而家部机过热啦，咁佢就会停止呢个充电服务，会咁样嘅。咁又或者佢太热嘅时候，或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可能都会见过啦。咁就系呢一个电咧，就直头咧系个电话系会暂时停止运作。都有嘅， 哦，系啊，会有时熄咗机。 系啦，因为佢话太热啦，佢就可能要停10分钟、停5分钟咁样，呢啲情况都有嘅。咁都系按照住佢自己嘅软件去到控制翻嗰个嘅硬件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咧，其实佢哋自己官方啦都会睇翻，就系奉劝啲人咧就千祈就唔好咧就将个电话咧就放喺个枕头底啦。同埋咧，其实而家啲电话好多时咧都系可以叫做防一个拨水功能噶嘛。咁、那个拨水功能嘅意思即系话你未必净系潜水。但系你话落雨嗰啲湿咗水嗰啲咧，其实佢系 O K 嘅。 系 咁，你要睇翻你自己个电话嗰、那个嘅叫做个 spec 啊，佢嗰个嘅力，即系佢入边嗰个 config 系点样？系啦， 好复杂啊！听到 唔复杂噶，即系总之佢写佢入边嗰个功能系去到边嘅。 系 啦，佢可以潜水唔系咁，即系佢可以潜水唔系几多分钟。佢 净系唔会有咩机会唔 系。系啦，其实冇乜人都有机会唔系。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净系防泼水嘅，即系佢落雨嗰啲淋下水 OK 嘅，咁你就要唔好将佢摆落个水嗰度啦，或者你摆佢落水嗰度，你都要用翻相关嗰啲捽咧，就摄翻一啲佢容易入水嘅位。咁佢话到咧，其实有好多朋友就冇谂到，原来当佢一啲叫做可以潜水嘅机咧。就算上翻上水面都好啦，都唔好即刻插电，因为有机会嗰个插头位咧，其实仲有啲水嘅，系啦。嗱，佢可以防水啫，但系唔代表佢湿完水之后佢可以即刻插电。如果即刻插电嘅话，有机会造成几样嘅嘢。第一会漏电啦，即系其实系有机会触电啦。咁触电系会引致死亡噶。 系啊，系啊。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佢有机会咧，你湿住水插咧，佢有机会烧咗个电池嘅。咁呢个都系会有机会发生。所以如果你系潜完水之后啦。咁其实如果你都系要插电咧，其实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你就可以用嗰个磁吸嗰个方法啦，因为嗰个冇接触到水源啊嘛。好啦，第二个方法咧，你就等佢一阵，等佢彻底干透嗰个充电嘅位，跟住先至咧就进行插电。 我用乜风筒吹都唔得咧？ 用风筒吹嘅过热啫， 系嘛？ 系啊。不过其实佢又好好嘅电话，因为当佢 feel 到咧，你嗰个插电嘅位咧插入去有水分嘅时候。佢就會話俾你聽咧，因為入面有水分，佢唔會幫你進行插電。 哦， 其實個電話都真係智能電話係好叻噶啦。咁但係點解有陣時仲會出現呢啲情況？可能佢突然之間有一下，譬如跌佢電話都會 error 啦，有陣時即係佢都會出現一啲錯誤嘅程式啊問題啦，又或者本身用家佢冇成日好 keep 住 update 佢哋嗰個作業系統啦，咁都會出現呢啲問題嘅。好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注意嘅。咁如果你話要插電咧，反覆插電嘅話，就記住呢樣嘢啦，成日都提嘅啦，就唔好等到佢個電量咧好低。先至插电，呢个咧就 系 好古旧用电话嘅人嘅方法嚟嘅。 我咯， 系啦， 你提过我一次噶啦。 然后呢我都是发现这个习惯是很难改的。 难的，那你就要慢慢改。如果你想个电话，想 个 电话粒电池呢就襟啲的话呢，就大概可能70几你就已经可以开始插住。那么插住就普通用住都 OK 的，就不要插住用一些高能量电流。高電力流量的一些的程式啦，即係譬如 game 啊啲就唔好撳住咯。咁有陣時插電嘅，有得部機都自己嚇企定定企好咁樣去到插咧，咁我相信個電力咧就可以保持得耐啲咯。外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噶吓。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有职场 KOL 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位。 我咧就即系做功课嘅。做功課的意思即係話咧，你誒教書啦，有陣時你我每一次咧同你即係見面嘅時候，你都會講好多行山嗰啲嘅叫做學術嘅 theory 俾我聽，咁我都即係獲益良多。咁有一次我抄喺度講嘅時候，喺度抄 notes 啊，咁啊你講到一個嘅大氣壓力啊， 係 我話其實即係對大氣壓力咧都相當之有興趣，因為點解咧？我咧以前咧就有隻錶。咁啊，都系揿落去，哔哔哔哔哔咁嘅声嘅。咁嗰只表咧就行太阳能嘅。咁佢又除咗系普通嘅计时之外啦，咁佢亦都咧就 系 有东南西北啦。啊，呢只表讲紧系十几年前噶，即系仲未有啲叫做咩智能表、智能电子表仲未变世嘅。 我而家都仲用紧。 系啦，咁 系啊， 系啦，咁呢啲表咧，佢仲有一个特别嘅揿落去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听，有一个 大氣，除都有温度嘅， 係 有温度，咁亦都有個大氣嘅壓力嗰個數字喺度嘅，咁我有陣時咧就我去旅行啊，周圍撳啦，撳，嗰陣時有買咗隻錶，梗開心啦，咁啊周圍撳，周圍去睇下個大氣壓力，發覺我去親邊咧都係差唔多嘅喎，差唔多嘅意思即係咧，我見到個數值咧大概啦，都係喺。990啊 ,1000 啊呢啲、附近嘅位置不断徘徊嘅。咁我就睇嚟睇去就觉得啊我个人呢又冇乜特别作为一个生物啦我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我冇乜特别喺个气压上面咁我都有唔同喎、但数值上有所改变可能听众而家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装置嘅咁行山嘅时候可以用嘅。咁我喺呢个数值上面我係有点样嘅啲参考去到运用嘅呢 首先我哋要知道嗰个标准大气压力系几多先？ 系几多噶？ 101.325，系哇，差啲唔记得。 101.325，哇！ 系呢个系叫做 Pascal 帕斯加， 即系上次讲嗰个啦， 讲嗰个 系啦，各位朋友啊， 冇错冇错冇错。咁大概就系70几个 mm 嘅水印柱，唔知五定系六啦，唔好记得，应该六嘅，我记得系76个 cm 嘅mm 啊 ，mm 水印柱 ，cm 就好长啊， 系啊 ，mm 嘅 ，mm， 咁呢个就大家可以即系揾翻下个水印柱，可能中学嘅时候读过嗰个即系测试，就试到个大气嘅标准压力，因为水印嘅密度好高啊嘛，咁你可以啲嘢咁样 check 得到嗰个大气压力。好啦，咁对于我哋嚟讲行山有咩关系咧？咁你可以 check 到咯。如果佢话俾你听个气压系假设1000，咁即系靓天气啦，因为都好接近翻1013啊嘛， 系， 咁就 OK 喎， 吓， 咁你话去900几咧，咁咪咁就唔同啦，咁、可能真系嗰啲云层喺你个头顶上边个压力就大咗，咁你气压就相对会低咗。 哦，所以其实咧咁简单嘅装置咧， 系啊， 佢哋都可以 check 到底而家附近个譬如云量啊， 系啦、啊，个气压、啊，系啦、啊、个气， 因为气压咧就同呢个云量有关嘅， 系冇错， 所以就会知道咧附近嗰个嘅天气系点样。 你当区地方啦，咁当然就即睇天啊，做天气个预测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我哋只不过系攞啲好简单嘅数据去参考一下。咁当然会睇翻要睇云啦，又要睇风向啦、风速啦、高度啦、海拔啦。 系咪高度亦都会 有影响？ 我只表嗰个气压计又会有所影响噶嘛？改变噶嘛？ 会有噶，即系上到去，因为个你含氧量少咗啊。咁相對就會差啲嘅，呢個就要再睇啲表啦，即係要認真咧，就要通常我哋臨出發前啊，可能要帶隊咧，就會翻去背一背，即係 kick off 翻自己嘅腦，記住呢啲咁嘅嘢。 又或者 真係唔記得㗎。 佢哋有啲 column 啊，可以按照住，即係你呢個就喺呢個位就連線，就連佢邊度就等於乜嘢咁樣嘅。 咁但係我就中意就譬如記到去3000几啦，咁、那個空氣嘅含氧量得翻80%咁樣。咁我哋每一口氣原本可以吸到10个單位嘅氧咧，就得翻8个單位啦。咁、就你就會提翻佢哋，喂唔夠、要慢啲。咁呢個就成日都大家去旅行啊，因為8月暑假啦，咁好多人中意去一下啲即係翻我哋大陸啊，佢叫做。內蒙啊、青藏啊，嗰啲高原啦、啊，咁呢個就唔一定攀山啦、啊。咁高原咧，其實好容易蝦嘢嘅。蝦嘢就講緊啲乜嘢咧？叫做係高海拔地方，又叫高 高山症 啦、 高原反應、 高原反應或者高山症啦，都係啱嘅。咁或者叫做高山反應啦，你邊度病嘅？咁就你會落到車就頭痛啊，想嘔啊。呢啲就係你因為科技先進咗，可以有架火車直達。一去落車，因為太快了、你身體未能夠適應到，未做夠足夠的紅血球，運不到車，或者運不到啲氧啊，所以我哋就要俾時間佢適應。 以前啲人咧就冇乜呢個情況嘅，因為以前啲人咧就一係行過去，有錢啲嗰啲就騎馬去嘅，咁 少啲係冇錯， 咁馬咧都快幾個鋪啊，佢都係一隻馬，咁佢唔會跑車咁快噶嘛。咁佢都係即係一個循序漸進，咁我哋身體其實應該適應到嘅。 好啲，不過就要大家以前就唔知道，以為一味就食一啲紅頂天藥啊，或者一啲叫丹尼莫嗰啲薄血丸啊。咁我就覺得食係可以嘅。咁但係就諮詢翻我當時你嗰、那個即係醫生意見啦，唔係個個可以食藥㗎，呢個真係提翻先。 係啊。 咁但係咧就高海拔我成日都會去啦，有機會去。咁啊，初就要靠藥啦。又試下，不如喂自己頂唔頂得住，試唔試到咧？又得嘅喎。不過要俾時間。不過身體好得意嘅，你一去到高海拔，可能有啲逢攀過2500公尺開始咧，個身體就會 有容易有高山反应。 嗯， 高山反应就轻微嘅就会有头痛。 嗯， 跟住咧就会有想呕吐、作呕作闷。 嗯， 咁嗰啲最最基本嘅嘢。 嗯， 如果你话呼吸困难啊，开始面青口唇白啊，或者手脚肿胀啊，嗰啲就快啲落山啦。 哦， 因为已经系 严重啦， 开始严重啦。 嗯， 真系唔好玩嗱，唔好睇少啲咁简单嗰啲症状。 嗯， 好时候就大家出事就唔好留意呢啲嘢。 嗯， 可能伤风感冒头赤赤啦，咁样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呕。 嗯， 佢有呕嘅话咧，就尽量就半挨唔好瞓低。 如果你作闷啊咁样， 系啦，点解咁讲？因为惊你呕嘅时候逐亲自己啦。第二咧就系讲紧嗰个呼吸，如果你瞓着咗咧，你呼吸就慢咗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变咗唔够氧。 系， 其实我哋个古仔就系我每呼吸一啖气，咁就有啲氧喺度嘅。 嗯， 如果好似呢间房咁啊，有十个人喺度嘅，咁你捉啲人嘅容易捉到佢啦。 嗯， 每口气捉到佢咯。如果你呢十个人放喺操场上面嘅咁大地方捉唔到佢，咁所以我哋就会做好多嘅红血球。 嗯， 红血球用嚟运氧嘅。 嗯， 即系多啲火车。咁多咗火车啦，条路就自然挤塞，即系血液就浓度高咗。 嗯， 咁变相你要饮多啲水。 哦， 咁成日点解咁我哋话啊饮水饮水饮水，啲同学仔同你哋真系。啊！又飲好多唔口乾，唔係俾你口乾嘅時候飲，係、要你泵啲水落去。唔知道大家有冇捐血嘅習慣？咁、我咧就通常就會臨去之前就轟好多水落去嘅，等個血流量快啲。啊，即係譬如你可能 所以其實我哋去捐血嘅時候咧，佢都話：你誒飲下嘢先啦， 係啦， 飲個水啊， 係啦， 佢哋都問，因為之前我捐血嘅時候有冇飲過水， 冇就慢好多嘅。咁所以你有就即係大家速度快啲啦，你又唔使即係熬得咁辛苦等咁耐啦，咁、所以其實飲水對身體好緊要，好緊要。 嗯， 講翻轉頭啦，咁所以你飲多啲水。 嗯， 咁你譬如上點樣適應呢？我哋通常就會喺上高嘅地方瞓，就落翻低嘅地方。 嗯， 即係假設我要上三千，咁我就先上三千公尺，3200公尺就得。 嗯， 我話逗留翻一兩個鐘頭。 嗯。 我跟住咧就嗰晚咧就落翻三千公尺或者三千低少少嘅地方度瞓。 嗯， 咁你个咁样一上一落嘅适应咧就好好多嘅。 哦，咁样嘅，咁呢个大家都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话就系天气嘅变化，就系可以喺呢个气压上面， 系啦，冇错， 即系头先所讲嗰个数字， 系 都可以揾到啲端倪啊吓。 系啊，冇错冇错， 相当之唔错。咁啊，以后咧，我识得用嗰啲表啦。或者而家啲電子錶都應該有呢一啲嘅裝置啦。 佢仲有個係高度計啊嘛，佢係用嗰個 有高度 計，係高度即係幾多米啊嘛。 係 咁，但係 咁如果氣壓改變咗個高度，佢會唔會計錯？ 係啦，所以就唔準咯。 相當有趣，即係如果個多雲嘅，咁氣壓改變咗，咁其實佢個高度會計錯 嘅，有偏差咯。即係好多嘢都唔係百分百準嘅，咁我覺得有偏差。當然我哋唔係做測量，唔係要起樓，咁所以我哋就唔需要百分百準確。所以我哋啲測量係不停咁做噶嘛，要攞個平均數據嘛。咁但係我哋就講緊，譬如嗰一刻嘅你，而家好多手機咧都已經可以收到啦嘛。 手機嗰係用 GPS 收噶啦嘛。 係啊，就 GPS 收， 唔係靠只錶自己嗰個， 唔係氣壓噶啦。 係啊， 咁都有準確噶喎。即係有高度啊，有氣有高度計啊，有嗰啲即係氣壓，全部手機全部做到而家。 哦， 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就好幸福啊，揸住部薄薄地部手機， 係啊，乜都有啊， 流動電腦咁上去， 真係好幸福啊！ 哇，我以前登山嗰陣又真係邊有啲咁嘅嘢，全部都係要靠經驗啦，啲師傅背話喂落緊。叫 powder slow 啊，即係啲咁嘅爽身粉咁樣嘅雪。咁咧佢話：，落多一日啦，我哋今晚就唔喺個峽谷度瞓。嚇、啊，又要拔營啊！哇、哦，咁原來個古仔就係佢落咗之後咧，就會積啲雪蟬。 嗯， 咁有機會咧，就大家震動到佢就驚會雪崩。 嗯， 即係以前嗰啲人就係真係憑一啲觀察嘅 經驗啊， 去累積去話俾你聽。咁但係我都係講句就係經驗累積係痛楚嘅，係 冇錯冇錯。而家即係咁講啦，年輕一輩咧就拎住個電話係知道呢個世界上發生緊咩事嘅， 係。 但係有陣時諗一諗，如果我個電話跌爛咗，咁我就係一個冇經驗，乜嘢都冇噶咯。如果自己係一個咁樣嘅有一個咁嘅危機嘅話咧，就應該更加虛心去到學習。呢樣嘢相當之緊要， 你好似同我講緊嘢。 唔係啊，你係冇電話，你喺邊度都去到， 都望住我咁樣，喂， 去曬太陽都得噶，你係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講，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百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嚟到朝早嘅七点零八分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另外有船仔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 咁啊另外咧交通组今日咧就见到啊姑啦姑喺度，早晨， 早晨啊姑姐 啊，哇船爷，唔好叫我船仔， 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吹捧， 好抬举啊呢个节目嘅主持人都， 唔使咁嘅，其实我觉得即系。最緊要大家 happy happy happy， 咁就認親認識啫嘛， 咁叫就得噶啦。好啦，咁但係咧都想問一問啦，想問一問咧，今日朝頭早嗰個交通嘅情況係點樣咧？ 我先要提翻大家喺全錦公路咧係有火警㗎，咁近住光板田村嘅路段現時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咁經過就要小心少少啦。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系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至于封路情况，尖沙咀嘅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仲有喺油麻地嘅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至于琴日喺黄竹坑道受爆水管影响。咁現時係已經處理好㗎啦，咁黃竹坑道去返赤柱方向近住香港仔工業學校嘅部分行車線呢一段係已經解封，咁交通就回復正常㗎啦呢段。 嗯，咁交通呢似乎今朝都尚算可以喎。 係啦，喺船錦嗰邊嘅朋友仔就小心少少。 係啦，咁有啲棘棘地啫，咁問題都不大嘅。 不大。 都係嗰句，繼續小心駕駛呢，咁大家都可以用最快嘅 速度 去到目的地啦。 係啦，又安全。 冇错， 系啦，要慢先可以快。 冇错、啊這個、 哇，好有 好圆啊！ 啊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成日都提住听众噶，你想快啊？慢啦、 啊， 系啦、啊， 要让同埋要慢， 正常车速咁样咧，就大家就最安全、最快速啦。 啊，咁另外提翻大家，东隧咧礼拜日系会实施二通行噶，咁、所以由听日早上六点钟开始咧，都会开始有啲封路嘅措施噶啦、首先六点钟开始啦，东隧去翻九龙近隧道出口嘅慢线咧系会封闭嘅。另外去到听日下昼嘅两点钟开始咧，鲤鱼门道通往东隧嘅支路部分嘅快线系会封闭，咁紧要啦。27号凌晨嘅零时去到清晨嘅五点钟咧，张南隧道去蓝田方向嘅管道都系会封闭。 哦， 而12点去到4点咧，东隧收费广场嘅部分收费亭通道咧都系会封闭嘅。 嗯， 另外27号凌晨4点至5点钟咧，东隧来回方向嘅管道以及系所有通往东隧嘅支路咧都系会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咧，有啲隧巴啦，同埋一啲专线小巴嘅路线都系会改道行驶。咁大家留意翻就可以啦、 哦，咁都好多隧道噶咯，搞咗嘅话呢、這个二通行， 而家、应该系争香港仔，争、大老山同埋大榄， 系 应该系呢几条嘅， 争几条啫， 几条啫，几 系啦，咁有冇时间表咧？唔知道， 唔知啊，应该今年内啦，大榄就应该要收翻专营权之后啦， 系咁希望大家都快快手可以用下呢啲隧道啦， 系、 啊，仲有冇啲咩特别提我哋啊？ 特别就有啦，最近咧就有啲网民分享咧喺内地搭巴士嘅时候咧，唔小心咧整响咗个警报喎， 吓、 咁系咩事咧？ 整响咗个警报啊？ 系啊， 搭巴士啊？ 搭巴士，但佢冇手多多噶、 啊，唔系通常有个玻璃罩罩住噶嘛？ 佢系一啲感应嘅警报嚟嘅，就因为佢上车用咗嗰啲凉感嗰啲湿纸巾啊，咁嗰啲湿纸巾原来有酒精嘅。有酒精成分咧，原來係唔可以上內地嘅交通工具 㗎。哦，哇，長知識喎！ 係啊，因為咧呢啲酒精嘅成分咧，佢會觸發咗個警報，咁咧佢就 即係個酒精成分嘅濕紙巾掂到個警報。 唔係啊，可能就係、是。 感應到嗰個環境有人用酒精咁樣啦。哦係啊，咁喺內地坐公交車咧，係唔准帶一啲易燃啦、易爆啦，甚至係一啲有毒嘅危險物品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刀具咁樣搭車嘅。咁亦都係一啲會危害乘客安全啦或者健康嘅物品。咁危險物品咧，包括一啲酒精啊、重節油啊、油漆啊、煙花炮仗啊、煤氣罐呢啲都係唔可以帶上車嘅、哦，發膠都係唔可以帶上車嘅。 係 係啦，咁大家如果即係話去內地玩嘅時候，就要特別留意啦。 哇！這個真係好～好彩你提一提啫，而你知而家天气热咧，好多人都中意用嗰啲 湿纸巾， 湿纸巾 或者疫情之后，好多人中意带啲酒精湿纸巾或者擦手嗰啲， 系啦，擦手又好，又或者系本身有啲湿纸巾有啲降温功能嘅湿纸巾嘅， 系啊， 咁可能嗰啲都有啲 少少 危 喎，系咯。其实除咗巴士之外咧，地铁同埋高铁咧都会有啲限制嘅，咁例如地铁咧系唔会俾酒精或者系75度以上嘅医用酒精咧系上车嘅，咁但系少量嘅酒精湿纸巾咧或者即系酒精棉片，你都可以带入车厢入边嘅。咁、至于高铁都系啦，如果你有消毒嘅需要，可以用消毒湿纸巾啦、消毒棉片，但系就唔可以用搓手液嘅。 嗯，咁啊，内地嘅铁路啦，好、多时都仲有啲，可唔可以系咪叫巡警啊？铁路系安检有啦，安检已经有，即系入闸嘅时候就已经要先过安检啦。或者你有时就算唔入闸嘅，你想经过地底去其他地方，都有机会去系需要安检一下噶。 系啊，嗰部机 系啦，嗰部 机。搭飛機， 搭飛機係啦，過關嗰部機咁樣。咁但係佢喺鐵路嘅車廂入邊咧，都仲有啲叫做護衛人員咧去到幫忙嘅，咁啊處理一啲可能簡單嘅事情啊咁樣。 咁亦都試過有人話咧，試過諗住帶樽酒精搓手液上機咧，都係會俾人扣起，唔係上機，係上地鐵。已經在安檢嗰度俾人扣起咗啦。 哦，咁啊唔緊要啦，即係都係一樽，咁同埋安全啊，始終第一嘅。 係啊，始終其實佢哋都係防範有啲可能火警或者危險喺車度啫。 因為人多啊，呢個真係。 係啊，唔係特登話即係留難大家嘅。 係啊，咁你保持乾淨，佢哋梗係都 welcome 啦。 係啦， 不過就要考慮其他嘅安全嘅。係 啦， 係 啦。 始終對譬如鐵路呢啲人咁多，再加上譬如內地大家都知好多人啦。 係啊。 咁所以佢個控制方面咧，都要用其他唔同嘅方法。 係啊。咁你話洗手嘅，咁你出咗去地鐵好多商場，你都可以去洗手間洗手嘅。 係啊係啊，而家啲洗手間都好密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都處理得相當 都唔爭咗一時啦，所以呢啲捽手呢啲安全，大家安全係最緊要嘅。 係啦，我都中意啲地方咧係唔單止淨係提供一啲酒精搓手液嘅，如果能夠俾人多啲洗手咧。我覺得舒服啲，我覺得 洗 手個感覺咧會舒服過用酒精搓手。 有時用完嗰啲搓手液嘅手係黐粒粒嘅，都 係。你要等一陣咯，等佢乾咯， 係 啦。同埋嗰個酒精咧，佢搓完之後，你知道佢係殺咗菌，但係冇乾淨嗰、那個。那個質感， 定係你中意嗰種簡易香啊？ 簡易又有香啦，同埋洗完手個感，可能真係由細到大都係洗手嘛。 哦，係，係到而家近十幾二十年先係用搓手液嘅啫。 係咯，係咯，係咯，特別呢幾年用得多咗啦。 用得多咗， 但我仲未習慣，我都係中意洗手。 我都係中意洗手。 好啦，咁啊唔同你講住啦。 唔講啦。 阿船仔等咗好耐。 好， 船仔出邊嘅天氣點啊？ 哦，我覺得好過尋日喎， 咧 微灰蒙蒙一片嘢，咁今朝咧就見到，有藍天同白雲嘅，同埋有陽光喺廣播道呢度，系啦，咁有少少烏雲啦，但系大致上都系天晴嘅，咁我感覺咧就好開心啦，因為起碼就冇咁陰天，同埋冇咁濕立立啊，同埋嗰種咧個感覺咪好局促嘅。咁今日就冇咗啦，係乾身一啲嘅，咁舒服啲啦，我就覺得。 係咪因為有少少風咧，吹散嗰啲濕氣咧？我唔知。 哦，都有呢個可能性喎，定係個温度再高少少咧？啊，呢個真係唔知啦。咁不過咧，我都覺得今日舒服啲嘅，果然係 Happy Friday 啊，同大家慶賀下。星期六可以放個靚假。嗱，尋日咧就講咗飲水啦，即係點樣先飲夠水啦。咁啊，因為船仔我咧都係一個唔係好中意飲水嘅人嚟嘅。 嚇，中意飲啲有味嘅嘢。 我是系啦，我都中意饮果汁啊，或者茶啊，同埋咖啡多啲嘅。咁、所以咧，俾我发现咗一个叫做冇咁痛苦嘅饮水方法。 系，咪就系嗰啲酌量饮嗰啲方法啦嘛，系嘛？ 唔系、咁啊就系可以喺其他饮食方面去摄取一啲水分嘅。譬如啲乜嘢咧？譬如你可以拣翻一啲水分多嘅瓜果类嘅蔬菜啦。 哦，即系食西瓜咁样。 系啦，例如煲汤，譬如冬瓜汤咁样，丝瓜汤咁样，咁呢啲就可以瓜嘛，而家最当做啦，咁就可以增加翻你嗰个水分嘅摄取。 有消暑咧，如果你瓜嘅话， 系我寻日先食完冬瓜盅， 正系正， 好劲开心。咁另外咧，其实你都可以饮一啲消暑嘅点心嘅，譬如绿豆薏仁汤咁，呢个都系出名，就系清热解毒啦。 几好啊！ 点解会系啊？点解会清热解毒呢？原来系因为绿豆入面咧有一个叫做黄酮类同埋绿豆蛋白嘅。咁可以即系中医讲法或者系营养师嘅讲法咧，就话哇，你可以保护翻你个肝脏，减低呢一个发炎嘅反应啦，咁仲可以咧清热解毒添咁样。咁而且咧，薏仁入边嗰个钾咧系可以调整翻我哋水嘅，即系我哋体内嗰个水分嘅。咁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几唔错嘅消暑嘅点心。咁不过咧，记住千祈唔好落好多糖。 系，因为糖啊，即系饮完之后又肥咧，同埋其实饮得糖多咧，你即系吸收得糖多咧，你个人都系咁除咗水啊。 系啊，所以或者你可以佢话就算你都要落少少糖嘅，咁虽然绿豆应该少少甜味，咁但系你话啊唔够甜、啊，你可以落一啲叫果寡糖，咁啊都系帮助到你个肠道消化嘅，咁但系就千祈唔好落太多嘅糖。咁另外咧呢、這个方法咧，我又第一次听、啊，原来咧番茄汁系特别消暑解渴。 系咩？咦，我都少听呢、啊這个。 系咯，点解咧？原来啦，当然啦，拣翻啲无添加糖同埋盐啦，又唔好饮嗰啲，即系寻日咧讲芝士咧，咪话嗰啲钠含量嘅， 系啊系啊， 吓死噶嘛。咁所以就唔好拣啲话，即系话好多糖或者有盐嘅呢一种嘅番茄汁啊。咁你饮咧，其实系清爽同埋少负担嘅。咁第一啦，佢系抗氧化啦，有呢个茄红素，又有呢个维他命 C。咁最重要咧，原来系可以补充呢一个电解质钾啊。 哦，咦，电解质成日听啲营养师讲就话，如果你做完运动就有吸收翻啲电解质、哦， 系啊，咁所以我其实系 OK 嘅、哦，你可能即系当然啦，因为呢个始终唔系嗰啲运动饮品，未话好多糖分可以帮你补充翻啲糖分嘅。呢一款咧就咁纯粹补充翻啲电解质。咁如果你平时可能少少散完步嘅，咁口渴又唔想饮水咁寡嘅，咪饮杯番茄汁咯，我都觉得几好、 哦。番茄汁啊，再加冰啊，夏天嚟讲都几正、哦。 同埋我冇諗過喎，即係之前咪成日喂講話中意飲咩蘇打水嘅，係啦，咁呢個反而因為成日蘇打水咧，咪有好多氣，雖然係幾爽嘅有時，但係咧即係我成日發啲氣出嚟，我覺得有啲困擾。咁飲呢一個番茄汁咧，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嘅。 咁大家可以諗啦，番茄汁之外，譬如一啲叫做水果或者係野菜汁咧，咁都係幾好嘅選擇嚟嘅。 系啊，咁大家可以试下有其他方法去消暑噶、哦。咁咧同大家讲埋呢一个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天气炎热啊，咁市区最高气温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我头先嘅方法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同埋轻微，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噶。 好，唔该晒船仔。而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所以都系空气好嘅。唔怪之船仔出边都见到蓝天，同埋天气咧都几舒服嘅一个早上啊！吓，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啊各位， 哇，系佳哥真系永远都系咁好中气，非常之好。好啦，咁我哋之前咧上两个星期到啦，都有同阿佳哥就研究过咧，就听阿佳哥原来唔同行业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风俗啊，可能会供奉翻一啲嘅行业佢哋嘅一啲嘅先人又好，又或者系一啲 职业神啊， 系啦，职业神咁样嘅 保护神啊， 保护神咁样，每个行业都有啦。我记得我哋都有讲过关羽， 系关羽啦， 系啦。今日唔知边一个行业咧，亦都有呢啲职业神咧，系文化风俗上面有呢啲嘅文化传统嘢咧。 嗱，香港咧最出名、最多人知嘅几个呢、這个职业神咧，一个我讲过啦，鲁班啦，关羽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知道，其实就 系 华光。 华光哦， 华光冇错啦，三眼华光听过未？ 未 啊，唔好意思。你呢個年代咧，後生仔冇睇過以前嗰啲即係粵劇片啦，或者係啲民間嘅通俗小說啦，而家唔興啦，係啦。嗱，華光咧就係咩粵劇啊？ 嚇！哦，粵劇就知啦， 冇錯啦，粵劇嘅保護神嚟嘅。 哦， 係啦，咁所以咧喺八和會館。在一些粵劇的後台，咁咧都會咧供奉一個咧華光像， 咁 因為呢個係祖師爺，咁咧就會保護啲藝人咧演出順利，遭到意外咁解。 咁阿祖師爺個外貌大致上係點樣嘅咧？ 嗱，三百萬嗰個咪講咯，佢一個青年嘅30歲到咧一個咁嘅神像嚟嘅，即係一個又唔係太老嘅神像，又冇胡鬚嘅，但係佢有中下隻牙，有天眼嘅。有天眼嘅，咁点解粤剧艺人会供奉华光咧？嗱，佢同任何一位即系粤剧界嘅前辈啊、老官啊，都一定系都听过噶啦。就因为咧，以前佢即系粤做戏嘅祖师啊，嗰啲古人啊，咁咧因为咧就话做戏，咁就扮做黄大帝。咁啊，皇帝喺天上边咧，见到下边呢班咁嘅凡人，居然够胆死嚟扮我，就好嬲。于是乎咧，就派阿华光，去咩咧？去消灭佢哋。 哦，因为华光有天眼，就容易辨别正邪。 呀，呢个咧我就唔知。不过咧，根据佢老行书咁讲咧，就话因为华光系火神啊。 哦，火神系。 冇错，佢系火变出嚟嘅，佢系佛祖。变前边一下琉璃灯里边嘅火神嚟嘅，火神嚟嘅，咁啊派阿华光去咧烧咗佢哋嗰啲气服，嗰啲气棒，佢话咁啊就唔俾佢哋喺度扮自己咁样，咁啊华光咧落到一及，咦，就唔系好咩涉俗嘅皇大帝啊，佢都好认真做戏喎， 原来都系表扬嘅，原来唔系涉俗 嘅，系啦，唔系差嘅，咁于是乎咧，咁就咧。有个心就放啲戏，即系嗰啲啲演员一马，即系嗰啲演员一马，咁样就扮嘢，就叫佢哋咧扮嘢，就烧咗啲嘢，咁啊就化成一缕青烟，咁啊俾玉皇大帝及下，就我嚟交差，咁暗中咧就放生咗咧啲嗰啲当时嗰啲表演者咁样，咁自此以后咧，民间嘅嗰啲剧团咧就咧供奉华光啦。作為佢個保護神。 哦，我就咁咧，其實啊，佳哥啊，我一揾咧喺網上邊都揾到，譬如華光大帝咁，都係三隻眼。 就呢一個咯。 係啦，咁其實佢同二郎神都係三隻眼 嘅 喎。 咁啊，民間嘅都係創作出嚟嘅啫。咁咁啱，以前嗰啲編劇啊，大家互相觀摩啊，互相模仿都唔奇嘅。 係。 嗱不過華光嘅信仰咧。其實睇翻一啲資料咧，喺明朝之前就已經有噶啦，喺民間已經有噶啦，甚至係有以前嘅小説。嗱，以前係唔睇電視，唔睇 YouTube 噶， 係啊， 咁啊睇小説嘅啫。已經有小説咧，係用華光咧作為主角咧寫故仔噶啦。咁我呢個神魔小説啦。 咁啊，故事就係你頭先講嗰個點樣 去到救？係啦，冇錯，所以民間就流落嚟啦。但係咧，其實由於有華光係本身係火神嚟噶嘛。但其實佢頭先講嗰啲古仔咧，當然就作啦，作得好犀利啦。但係粵劇藝人供奉華光咧，其實有佢實際上嘅用原背後一個原因嘅，就係咩咧？防火。 哦， 就係防火。因為以前嘅藝人佢哋坐嘅船，去表演叫做紅船，叫做黑船。黑船就我哋擠道具嘅，紅船咧我哋住藝人嘅。去到落到去啊，四鄉啊地方做大戲係要搭竹棚嘅，呢嘢冚唪野火嘅，野火藥物嚟嘅，有咩事一火燭咪大劑， 係咯， 所以佢哋供奉華光就係希望咧唔好火燭， 係。 以前咧仲有噶，今日我哋打照就又話所謂打咩太平清照啦，但係民間咧仲有一種照噶，而家呢種照已經冇人識打咁滯噶啦，叫做華光照。 華光照係邊一個離島啊？定係邊度會有噶？ 嗱，以前嘅香港嘅南北巷會打華光照，南北巷啊，即係文咸文咸東啊，文咸西下邊嗰一大地方啊，嗰邊咧就會打華光照。 而家仲會唔會啊？咁嗰啲？ 冇噶啦，而家所知嘅戰前嘅事噶啦，已經係之前嘅事噶， 咁佢哋譬如華光照，咁有啲咩特別嘅工序啊，要做要跟 啊？華光照咧，我就問過啲 即係好老嘅南博先生。新一代已經完全唔做噶啦，冇噶啦，因為咧而家啲屋唔係火燭咁，即係以前屋易火燭啊，因為屋係用木起噶嘛， 搭出嚟噶嘛，係啊係 啊，容易火燭嘛，所以以前咧就好難搭。我講住譬如廣州地方好難玩嘅，咁咧佢話咧儀式咧就講唔到，因為佢本身佢都係僆仔嘅時跟過下，即係佢都跟出入啫。佢話佢記得咧就係、是、將嗰個火神，將一啲火，即係代表火野火嘅嘢。收落去一個沙煲入面。 哦。 收落沙煲之後咧就切符，跟住將掟咗落海。 哦，即係舉例咁樣，即係如果你現代化咗嘅，就將火機、火柴， 就係有咁嘅做法嘅。當、哦、中間要念啲咩經啊，或者實際上裏邊個程序點樣誒講唔到啦， 係 講唔到啦。 咁呢個就即係都可以話半失傳嘅華光照就係咁樣啦。 我唔知係半失傳啊！我懷疑而家都冇人打噶啦，已經冇人識打了， 即係真係失傳咗啦，已經 失傳咗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華光咁根據翻傳統民族嘅話啦，嗰啲習俗咧，其實佢哋要供奉嘅時候咧係。會做啲咩嘅咧？純粹簡單啲裝香咁樣， 係都係拜神嘅啫。咁啊，主要佢農應該農曆九月廿八就好似係華光大農曆九月廿八。 咪兩個月咯。 民間咧就少啲，香港得一間華光廟啫。公開嘅就喺大澳。 大澳，哇！ 大澳慶祝華光，但最盛大就唔使講，頭先講過就係粵劇嘅百老匯館啦。 但點解會係大澳有華光？係咪因為同嗰啲竹棚起屋有關 咧？我懷疑係嗱、實際上嗰間廟點會出現咧？冇文獻記載。但係你要留意大澳嗰度係好多嗰啲咁嘅寮屋，嗰啲棚屋噶嘛。 係啊！ 哇！一火燭唔得了噶嘛。 係啊！ 所以可能因為咁而出現一間華光廟。咁、當時睇翻嗰啲碑文咧，當時好多粵劇老官咧都捐錢咧，就係、是、贊助興建呢間華光廟嘅。系啦， 哦，咁而家就喺粤剧界咧，就继续都会供奉， 继续有呢个传统，继续呢个传统，系啦，华光 系，咁平时咧都唔会特别做啲咩噶啦，都系好简单，即系供奉 就系华光诞先最犀利，同埋华光佢哋会去剧院里边咧就做啲咩香花山大贺寿啊咁嘅礼器噶嘛， 系，咁大澳咧既然有华光庙啦，咁会唔会真系喺农历九月嘅时间会大少少？ 会有人拜神，但系并因為 神功氣咁有冇噶？ 偏僻。第二咧，嗰度咧就唔係好多人，咁啊都有人去拜神嘅，但係就唔算係好熱鬧。 係，即係神功氣都冇噶啦，嗰度就 冇啊，冇嘅，冇嘅。 哦，咁啊都有趣喎、哦，原來即係各行各業咧都會有佢哋自己嘅一個職業神喺度嘅。 係。 啊，粵劇界又有華光。 系， 系啦，咁啊，睇下下一次阿佳哥同我哋分享边一个职业界别嘅保护神咯。 好啊 ，OK， 好，唔该晒，佳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习近平在讲话之中说，中非双方要同心协力，为实现各自发展愿景创造良好环境，包括共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以合作化解争端，以及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习近平又说，面向未来，中方将会加强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并且继续支持非洲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话，不断提升国际地位。翻嚟本港，警方针对大屿山区盗窃案有上升趋势，展开反盗窃行动，拘捕两个外籍女子。警方由五月起深入调查多宗大屿山区的盗窃案，经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和分析犯案手法之后，发现有人针对并盗去私人会所更衣室里面锁于储物柜或者冇人看管的财物。昨日在大屿山区拘捕 两个分别31同35岁的外籍女子，涉嫌盗窃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两个人怀疑同5至8月期间的10宗盗窃案有关，并且以盗窃的信用卡买嘢，受害人损失合共大约238,000元。警方话案件仍然在跟进调查中，不排除有其他人被捕。警方在油麻地检获约值1,960,000的怀疑毒品，拘捕两个非华裔男子。警方昨日在油麻地庙街111至113号一带进行反毒品行动，搜查两个单位，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可卡因，大约2公斤怀疑大麻和大麻产品，270几克怀疑冰毒，大約108克懷疑氯胺酮、7粒懷疑搖頭丸和電子磅和包裝工具。兩個分別34和35歲的非華裔男子涉嫌犯運危險藥物被捕，現正被扣留調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全锦公路受火警影响，现时近住光板田村的路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翻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返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至于较早前在黄竹坑道的爆水管就已经处理好，黄竹坑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元资助给自住业主做维修，还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和顾问费。 现在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台话你知， 保安姐姐，阻你少少时间啦。 做咩啊？你成个健身教练咁嘅样，想说服我报会籍啊？ 唔系啊，我成日经过咧，都见到你坐定定，好少喐 动，所以想教你做运动啊。 但你唔见我开紧工咩？开紧工可以做咩运动？ 就系想教你开工嘅时候做零时间运动啊。 呼吸都要时间啦、啊，做运动点样零时间啊？ 零时间运动是指唔需要额外时间、金钱或者器材，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个运动啊！ 即系叫我拎起个水桶当哑铃啊？ 咁又唔使嗱，你坐得耐咧，可以喐 动下双脚，例如踩空气单车啦，就可以训练小腿，改善下肢循环。用对讲机嘅时候，企下起身，行下。一路行一路提高双腿，锻炼下肌肉，同定时松下颈，做下手部伸展。 喐多啲就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 听落又好似几易、啊，等我试下先。后生仔，多谢你咁用心啊！ 我用心都唔及你公司护心咁好、啊。只要你公司参加咗职安局同劳工处合办嘅护心计划，签咗护心约章，就可以免费享用到会式健康风险评估、减肥班、支援工作间员工进行正观练习、资助购买健康评估设备。喺呢一啲咁有心嘅机构打工，一定健康好多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罗莉。 二台话你知， 附近新开咗间印度餐厅，一齐去试下咯。 食印度菜，你识唔识嗌嘢食噶？ 识，绝对冇问题啊。 边个教你噶？ 佢哋咯。 Dosa, Pani Puri, Masala,Kulfi、 想学多啲印度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我冯杰火拍王仪，请嚟作家何福仁共读西西遗作《左手之诗》。皮佛是西西写嘅最后一首诗，当时佢83岁。 有那么的一天，当我摆脱了肉身的负荷，也许我们会和好如初。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8:30， 一起从诗作怀念我成一代文学瑰宝。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喂，7:38，二台直播室，阿欧同小白讲讲啲体育情报俾大家听下先。小白你讲先， 梗系要啦。嗱，杭州亚运会嘅倒数计时器30天嘅新闻发布会咧，咁啊都已经大家见过啦， 系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杭州亚运会嘅火炬传递咧，咁啊将会喺9月8日啊。在杭州启动，咁啊，并且咧就喺浙江省11个嘅地方嗰度咧就进行传递嘅。咁啊，据讲啊吓，咁啊亚运会嘅报名工作咧就已经全部完成噶啦。咁啊，经过最后一次报名确认啦，咁啊奥理事会4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奥委会亦都咧就系报名参赛噶啦。咁啊，所以嗱，而家就知道嗰个运动员嘅人数咧就系12,417人。咁至於隨隊嘅人咧，亦都有成4,975人嘅嚇。咁另外就睇翻佢今次亞運會就56个競技場館，其實都相當之多，即係真係係一啲世界級嘅比賽運動嚇。咁亦都期待住佢9月8日開始咧，咁有呢啲叫做火炬傳遞啦。咁到時啊行邊度啊，或者去到邊度有啲咩名勝啊，亦都可以隨住呢一個火炬傳遞嘅時候睇曬。 係到時新聞片段一定會吸化噶啦。咁所以咧唔需要驚嘅，同埋嗰啲火遞傳。全火炬嗰啲朋友仔咧，好多都系叫做前运动员啦， 系啦， 明星啦， 系啦， 等等啦， 好多亮点嘅。其实咧，以前细个我就觉得都系跑啫。其实唔系净系睇佢跑，佢虽然跑嘅距离都唔系好远，但系睇边个跑啦，或者睇每一个跑手或者即系传递火炬嘅人员，佢嗰个背后嘅故事咧，点解揾佢咧？其实有好多嘅故仔睇嘅。 系啊，咁啊，继续黐住神光第一线咧，关于呢个杭州亚运咧嘅资讯，我哋都尽量搜罗翻嚟啦，亦都希望。无论国家队啊，以至香港队咧，都有好嘅成绩啊吓，咁样咁啊，打场好波或者咧，督一剑啊，督个金牌翻嚟。喂，不过近排咧，佢哋打近最接近呢个赛事咧，就有少少失利啊吓，香港队咁啊唔紧要嘅，愈赛愈糟啫，近排都系咁啊。希望往后嘅时间就再俾心机啦，咁啊，始终眼光啊放翻系， 唔好净系督一剑。 系啦，我哋有团体赛，系啦，多几件， 系啦，好似咧，足球运动咁样啦。小白转个角度同你讲下英超啊，咁、 哦、好啊。 今晚咧凌晨啊吓，三点钟有波睇，咁啊 Happy Friday 啊，睇住波咁样，有啲朋友唔瞓觉噶嘛。车路士主场对呢个卢顿、嗯，喂，卢顿，我想同你讲呢队球队，咁佢新星班咧，上场咧佢主场馆咧其实超级漏爆噶， 吓， 系啊。佢哋都估唔到自己有得升班啦、啊，當然啦，即係呢一類 場館都唔掂喎，聽你咁講。 係啦，唔掂啦，但係唔緊要，我 啲球員得唔得先？ 同你講下裝修先，係啦、啊，今日同你講下英超嘅裝修。嗱，今季咧首度征戰英超嘅盧頓主場咧，正進行呢個大翻身啊！據消息指咧，呢、這個啊海利沃斯路球場咧，經過連日嘅趕工咧，連日趕工啊首先要，如果唔係趕唔切咧，就打唔到去呢、這個有好多列強嚟到同佢打啦，進度咧。已经七七八八啦，下个礼拜咧，英格兰联赛杯咧主场对呢个基灵咸咧就有望啊喺呢个局部开放，嗱局部开放啊都系未装修好，好似你屋企咧未装修好，局部开放，俾个饭厅你先啦，厨房唔好入住啊。预计咧九月二号咧对韦斯咸就会咧首度喺呢个英超嘅主场嗰度亮相啦。喂，斥资咗一亿啊，同埋咧佢哋升班咧要符合呢个赛会规定啊、嗯，即系你唔能够话喂我大水猛灌。咁样起啊起啊起咁样都唔得噶，因为英超嘅赛会规定咧，卢顿咧就升班之后咧，即刻要用一亿咧嚟重建咧一面嘅看台啊，因为佢有一边嘅看台咧系烂烂地嘅，并且加入咧呢个球员嘅通道，因为旧式嘅球场冇球员通道，你知唔知卢顿呢个主场馆咧好夸张？ 我又冇谂到佢连球员通道都冇， 佢咧系你再加埋我嘅年纪咧。 都 唔够 佢， 佢系1905年兴建 嘅。 哇，一个世纪啊， 真系好悠久、啊。 100年咯、啊，嗱，即系所以我哋唔好净笑佢话，喂，你一定系冇钱啦、啊。喂，呢啲历史悠久，1905年啊。 哇，如果要 keep 嘅话，呢啲球场咧，其实都好好值得佢 keep 嘅。不过要谂下佢啲，譬如加固工程啊、维修保养，随时咧佢做一个即系经营一个球场咧，第一佢人数又唔多啦，观众。咁佢仲困難過咧，就係、是、新起一個球場啊！ 係嚟緊有機會座位多少少噶啦，你諗下 佢多一面啊嘛， 係啊， 佢多一面，但係佢本身佢都唔係話大場啊嘛， 冇錯啦。但係嚟緊入場嘅人數有保證先啦。你諗下，譬如盧頓對曼聯，咁、 啊、 曼聯啲 fans 都會去睇下嘅， 又會過去睇。 同埋我同你頭先聽到1905年咁有歷史價值嘅、啊，如果你喺英國嘅朋友仔，咁你梗係過去冒一冒啦、 啊。 喂，究竟盧頓嘅主場係點㗎？咁樣 冇夠專啊！ 係啦，咁樣咯，咁啊呢個都係好嘅，咁啊全面 upgrade 啦。不過咧，嗱球員咧就冇乜點 upgrade 啦，因為你要知道一樣嘢，你用咗一億嚟咧去起個球場咧， 嚇咁啊真係冇錢買人噶咯。 系咯，呢啲 即系原班人马踢英超， 系啦，小型班嚟啊，咁好叻噶啦，心口个赞助商都换咗啲劲啲嘅赞助商噶啦，因为有得踢英超嘅缘故。不过大家又唔好笑升班马，因为过去咧，小白你都有睇下英超啦，每一年咧英超都有啲升班马咧， 系黑马嚟噶， 系偶有佳作嘅， 系唔错， 系啦。如果有一定资历嘅球迷咧，你会记得，喂，当年韦根啦，系托定咸森林啦， 哇系， 系嗱，譬如你托。定咸森林，大家都会觉得是英超升降机啦，即系哦唔系，又留得翻喺英超、 啊， 上年好似中中融融咁样。 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听噶嘛，森林都系，跟住佢有段时间消失咗，跟住又上上落落咁啊，落唔落见佢，突然间浮浮沉沉咁样，佢一直都系咁嘅。 系啊， 咁啊上年其实虽然唔错， 這个卢顿咧都阔别咗。好多万亿年冇踢过英超噶啦，你有冇听过啊？卢顿系啦，你谂下， 系啊， 卢顿都好搞笑噶。 卢根系有听过， 系卢根，卢顿咧曾经咧都系一开始开英超呢、這个嗰阵时咪叫英格兰超级联赛， 英甲噶， 英甲啦， 系咯， 佢系有份。去搞 就英甲啦，佢有份搞嘅， 佢有份搞啊，有份踢添啊，核心成员嚟。 睇嗰啲动漫嗰啲咩五长老最原本就系呢啲人啦， 系啦系啦，可以用咁嚟比喻啦。跟住咧踢踢下咧，就直情咧踢到乙组啦，踢到丙组啦，甚至乎咧低组别联赛添。 系 跟住咧近呢三四年咧发奋图强咧，又。每年都升一次班，每年都升一次班，咁啊，估唔到都踢到英超。 咦，我谂下，其实佢哋呢一队球队可以拍电影添， 系噶， 即系直头攞佢成个 storyboard 咧，去拍一套戏，咁啊上埋，随时可以帮佢哋嘅球队咧就攞翻唔少钱。 系啊，最搞笑系咩咧？卢顿咧， 佢已經另覓一個新嘅地方起主場館啦。佢覺得唔應該用呢個1905年嘅主場館去， 係太耐啦。 因為第一太耐啊，同埋嗰陣時個城市規劃咧，佢可能真係唔容許你就算往上係咁起咧，都唔可以坐到太多人啊。 同埋咧個交通嘅配套都好重要。如果你話咁大批，譬如曼聯、阿仙奴嘅球迷去嗰度嘅，我想入去啫，我出邊已經排唔到，未入到入去， 仲要揸車咧， 仲要揸車。 你可能講緊 停車場又唔夠。 40个车位是不是 真 的 是啊死人 啊难搞一点。所以呢他找着新的地方起球场啊预计呢要用2至3年呢才可以落成的。目标在2026年呢就有机会这个劳顿的新主场呢就正式启用。不过 今年要给心机踢喎、 啊。咁解啦他都好给心机的啦如果不是都不能够由月早甲早升到去英冠。 我怕他即 touch wood 讲句他搞完个球场之后他跌返落英甲英月咁。佢都两三年，你知好难讲啊呢啲嘢。 咁啊真系唔知道啦。喂，转个角度同你讲埋美斯。咁啊美斯咧，帮助球队啦，国际曼物咧又再杀入决赛啦，双杀。点样双杀咧？向住北美咧第二个冠军进发啦。寻日咧朝头早啊我哋做紧晨光嘅时段啦，喺呢个美国嘅联赛杯咧四强大战咧就赢咗呢个辛辛那提啊吓。咁啊射十二码赢咗杀入决赛啦。咁啊9月27号咧就对呢个咧大南无啊吓，咁啊争呢个冠军。侯斯顿大南无咁样啊吓，咁啊唔知道美斯系咪真系真咁犀利嘅咩？即系如果你稍为单飞一两个联赛就已经成为嗰个联赛嘅神， 直情系主宰咗个成个球赛。 系啊，哇！咁佢即系西甲个水平都真系几高。 佢一停 系嘛？ 即系你见美斯好多时踢波咧，佢一控波，跟住就扭两扭就射得噶。 系啊， 佢去到喺譬如喺西甲啦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未必可以做到，因为大家都明白咗佢嗰个走步系点样啊，佢联防应该点样去做啊，大家睇通睇透，可能美职联大家就。仲系摸紧美斯，即系学习紧佢呢一种咁嘅步速啊！ 都唔净止系咁，我见过佢咧射几球罚球咧、 啊，都系好靓。 个龙门咧，真系要用呢个经典嘅四个字啊！啲足球评述员好中意用，系鞭长莫及啊！即系明知你系射左上角噶啦， 我波皮都掂唔到， 你飞极都飞唔到去。咁我估咧，美斯落嘅旋转啦，同埋嘅角度啦、其实。佢射嗰下，佢已經知道自己入嘅成數咧，係著咗六成。有陣時啲 NBA 球員都係咁噶，啲三分球咧一出完手咧，跟住已經擰轉後邊，跟住耶曬啊！即係因為知道自己射波嘅軌跡咧，已經係。基本上八九成入波噶啦，咁样咯。 可能踢波咧，特别射罚球咧，都有几个唔同嘅技巧要注意嘅。第一就系譬如落高个旋转嘅力度到底有几多啦。咁如果你话你望翻，譬如佢之前喺西甲踢嘅时候，佢除咗系嗰个旋转嘅劲度要强之外咧，个速度都要加好多。 系啊， 因为你要又快又旋，跟住弧度先会做得更加精准。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美职联嘅，可能啲第一守门员啊未必咁适应美职嘅踢法啦。第二就系 白啲咁样讲啦。啊！即系你话质素未够西甲咁高啦， 咁美斯亦都唔需要将个球速咧就拉到太快，可能佢着重喺嗰个旋转嘅速度上边就唔需要个球速咁快，佢都可以做到咁靓嘅效果咯。 系搞到我都想买件粉红色嘅波衫， 系 美斯 最近都开始 hit 粉红色嘅呢波衫。喂，再睇埋杰志咯。傑茲亞冠嗰度咧就抽咗籤啦，咁啊本地三冠王啊，傑茲就編咗入去 F 組嘅，咁啊對手係南韓嘅全北現代啦、新加坡嘅獅城水手同埋泰國嘅曼谷聯啊，咁啊嗱，對於幾隊嘅球隊嚟講咧，其實傑茲啊算係有經驗喎， 有啲著數，譬如對新加坡嗰一隊就有啲甜頭啦，曼谷聯如果摸和到咁啊，就係齋輸俾全北汽車咧都 OK 嘅，有啲機會，因為咧 叫上籤㗎， 係啊，因為好多球评咧都出嚟话避开啲日籍嘅球队咧系有着数嘅，咁我估喺个踢法上咧，尤其是日本嘅球队咧，真系隔食隔咧食住香港队。你见之前香港我印象之中系李文啦，我冇记错嘅话，咁啊对蒲和红钻咧，好快喺头嗰十几分钟已经输紧两粒啦，系啊，咁啊蒲和红钻其实今年喺 J League 唔系踢得特别好嘅，咁当然你话上年亚冠入边佢都踢到亚军啦，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即系你见到香港球队咧。在体能上或者在布局上都有待改善，但是好像小白话斋啦，今次傑志都算抽到上签噶啦，系啊，有阵时你反而对有几队都几劲啊，譬如你话对翻日本方面，你对横滨水手咧，即系可能有机会炒爆你，又调翻转头川崎前锋啦，今年话渣话渣，其实都系几好嘅球队啦， 系 係啊，同埋如果你話強勁嘅球隊，包括咧就之前曾經兩度殺入去亞冠杯決賽嘅帕斯波利斯啦，咁啊，另外就係仲有譬如卡塔爾嘅勁女咧，都一樣嚇，喺呢一個亞冠杯上面會亮相嘅。咁你話頭先呢講呢幾隊嘅勁女咧？咁啊，亦都編埋咗喺同一組喎。咁啊，同一組入 西亞區啦，我哋就踢緊東亞區。 係啦，咁啊，斯朗嗰隊波啊嚇，咁啊，艾納斯咧就喺呢個叫做號稱啊死亡之組入邊。 你知唔知我哋要點樣先對對西亞嘅球隊啊？入到決賽 係啦， 即係你話傑志一路殺 到入決賽， 入到去東亞區嘅。可能四强都有机会队，我要认识一下个赛制先。总之一开始系个东亚区个分组系东亚区打咗先嘅，咁西亚有西亚打，跟住两边先compromise， 两边先加埋一齐打啦。咁啊了解一下个亚冠个赛制，因为每年都变嘅，即系每年都唔同嘅。因为旧时咧亚冠咧佢唔系咁样噶，即系东亚同西亚可以一齐打噶。 你啱啱适应咗今年嘅踢法咩？ 都有住，因为我印象之系因为 Covid 啊，即系因为疫情嘅时候，所以你东亚你打晒，跟住西亚嗰边打晒，先一齐打咯。 嗯， 即系意思系咁啦，咁啊，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中意体育嘅你咧就唔好错过。最后同大家讲埋港超联啦，咁啊呢个港台电视32就会 cover 呢一个比赛嘅，咁啊8月26号即系礼拜六啊，6:30，骏锋咧就会对李文嘅喺呢个青衣运动场啊，咁如果你话喂青衣嘅朋友仔入去睇一波，梗系得啦。如果喂远得滞，住香港岛嗰边。唔过青衣得唔得？你打开电视啊！港台电视32就会提供到呢个咧足球嘅资讯俾大家啦噃。 震撼对白，这么一个你。是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让恶梦随风去，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因素，干掉快就满这眼苦水，再见不安熟睡，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何尝尽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 MC 张天赋有呢首作品叫做《秋》， 晨光第一线，船仔， 喂，船仔讲咩？今日， 今日咧就讲下。大家平時做嘢咧，成日都坐喺度啦。譬如我哋開麥咧，嗱，我而家坐嘅咩凳就係一張唔係碌碌凳嚟嘅。歐你嗰張係咪碌碌凳？係 啊，係啊，碌碌凳好搞笑，你用形容，即係有得轉下轉下嗰啲咯，辦公室凳啦，傳統嗰啲。 係啦，咁但係咧，今日咧又講下，原來咧，如果你嘅屋，你嘅唔係屋企啦，你嘅公司，如果可以坐瑜伽球嚟 坐住瑜伽球嚟当你张凳又点咧？几 得意， 都几舒服。谂下谂下，因为我坐喺度嘅时候，我仲个人喺度有少少摇咧，同埋瑜伽球好得意噶。你坐咗喺上面嘅时候咧，你硬系咧会觉得咧，佢好似又有啲好似你不断喐紧啲神经啊，喐紧啲肌肉，因为你要平衡啊嘛。咁个人咧都几舒服噶、可以提高呢个工作效率， 系咪？ 冇错啦，咦，佢真系为咗咁样， 真系噶， 做埋运动咁都 OK 喎，系咯，即系都系可以。点啊？摁下下咁样， 摁下摇下摇下，同埋攞个节奏啊！可能我哋做呢份工咧，就成日都要攞个节奏。 要嘅，要嘅。 所以有时喐下喐下个人咧， 但我哋平时咧做电台咧已经喐身喐势噶啦。我见咧好多知名嘅主持人咧，其实佢一路讲嘢嘅时候咧，都会眉飞色舞啦，会喐手啦，跟住只脚又会摁下啦。但系咧同佢哋食饭咧，佢哋唔会咁样 嘅。哦，系啊， 即系我估咧入到嚟直播室啊， 要攞节奏咯。 系啦，攞节奏或者 系啊， 个感觉好似要喐身喐势先讲得好咁。 我都唔系第一次讲啊，我咧系真系做节目或者录音嘅时候咧，只脚先有揈啊揈啊揈啊咁样摇噶嘛，喺度摁脚噶嘛。但我平时个人咧真系唔摁噶，即系好奇怪，即系攞个节奏，攞个速度感噶。 系。 哦、原来大家都有他们的方法。 有的有的。 我的方法是没有方法的暂时还摸索紧。 慢慢摸索一下啦。但是呢这个瑜伽球的公司都好像几贴近员工的心思是吗 是啊因为啦。之前咧就大家都知啦，话做公司坐得耐咧就会有呢一个腰酸骨痛同埋坐姿唔啱啦，咁啊出现唔同嘅痛症嘅。之前有几年咧，外国嘅公司就话啊，不如你企喺度做嘢噶嘛，即系有啲台咧系你可以拣，有时将个电脑抬高，咁你就可以企喺度啦。咁你企一阵之后咪坐翻低咯。嗱，不过咧呢个瑜伽球嘅东东啊，就系坐瑜伽球咧就系由日本去掀起呢一个风潮嘅。咁就有一个嘅办公室，由旧年开始咧，就俾一啲职员去买瑜伽球，就代替呢一个办公室。 咦，唔系，反而唔系个公司自己去叫做采购一啲瑜伽球，系啲喂你中意坐，自己翻屋企买啦，咁样系嘛？ 系，但系咧。真系有一半员工有用，但因为我喺度谂唔系好舒服，好似咁。当然，如果我好眼瞓，我会坐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原来坐瑜伽球咧系可以改善咗你呢个不良嘅坐姿啊。 系咩？点解嘅？ 咦，又有啲系， 因为你要保持翻个平衡啊，你惊跌落去啊，你长期都系惊紧跌落去，咁所以你个人咧就要挺直个人啊， 同埋会精神啊，会精神，因为不断个人喐住嘛，咁变咗你唔会去瞌眼瞓，因为你瞌眼瞓咧。会跌啊， 系 会跌啊， 即系保持一个警醒嘅状态，系咪？ 你谂下，你个人身体稳定啲又直身咧， 系啦， 即系专家讲嘅呢一个。咁同埋咧，原来用瑜伽球系要运用呢个额外嘅肌肉力量嘅。你谂下，你平时坐喺度，咪最多系个脊骨或者 pat 都唔使用力咯，坐喺度咯。 不过腰骨就冇乜挺直咯，好多人坐都，我自己都系嘅，其实 我都系挛嘅。但系瑜伽球你又要。只脚又要踩实个地， 瑜伽球咧，你条腰骨如果仲系挛住嘅话咧，就真系好容易跌，亦都会令到你嗰个脚个肌肉咧用多咗，咁你个脚冇咁唔平衡嘅，你要平衡你就自然会坐得直。 系啊，其实系 work 噶，但系我都觉得唔可以坐太耐，因为佢都有人话系如果太长时间坐咧，虽然系会改善体态嘅，但有啲人会用错力啊，咁反而你用死力咁样顶住个人咧。其实反而是伤 哦，咁我知啦，间公司咧就已经有入 budget 俾大家买呢个瑜伽球啦，佢应该再攞多少少钱出嚟咧，就请多个瑜伽导师。 哇！ 再攞少少钱出嚟咧，帮啲员工买多份保险。如果有啲咩医郁整亲条腰咧，再 claim 埋保险。 OK 喎，一条龙喎， 咁让到可以试试谂谂。 出自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你好，早晨，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大家好，咁啊，睇睇咧，港股表现，琴日都做得几好，继续有得升，升366点啦，咁啊 ，ATM 咧都为到大市啊贡献啊163点啦，不过咧，隔晚美股啊争少少啊，因为大家都聚焦啦，琴日 Dicky 同我哋做节目都好啦，话喂嗰、那个央行年会啊 ，Jackson 好嗰个讲话，有机会咧，大家惊惊地喎，咁啊，三大指数美股方面咧都要有啲回吐出现咗嘅，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下环球嘅金融市场先啦，好唔好啊？唔该晒，嗯， 唉，真系诶，仓促岁月，世事如棋啊！股票市场真系每局都充满传奇嘅。咁寻日咧就讲咗两件事俾大家听嘅，一就系、是、前瞻嚟紧啊，央行年度会议同埋有啲咩影响个美国股市。咁当然啦，我哋睇到实啊，美国嘅十年期国库债券嘅收益率，即系个 yield， 咁点解咧？因为系非常之牵引住投资市场情绪嘅。個 yield 咧就基本上，如果一升嘅時間，股票就殺跌㗎啦咁。咁好啦，咁啊，尋日亦都講咗一隻即係美國嘅重磅股嘅業績就是、NVIDIA 啦，咁啊好勁啦，超越預期啦。咁亦都加埋咧，佢個股價今年啊翻咗兩倍有多。咁仲有咧就成為咗五大全球市值最高嘅股份。咁不過無獨有偶啦，即係今日咧就應該會某報將會見報一篇我嘅好長嘅文章咧。咁我已經講話呢啲位置就唔追啦，去到500蚊樓上，即係殊不特知下晝寫嘅琴日，咁但係琴晚咧就真係係啊，之前喺開市前時段咧，真係500幾蚊美金，咁但係咧之後咧就簡單啲一句啦，就無以為繼啦，因為高峰的快感殺啦就失陷啦，咁甚至乎收市就倒跌添。咁點解要講佢咁詳細咧？因為始終佢就都幾影響到成個科技股嘅情緒啦。咁亦都因為年會舉行啦，咁亦都大家都其實都覺得哎呀經濟數據呢啲都有啲飄忽，咁所以呢就即時嘅反應就係個債息呢又再反彈返，咁個股市呢昨晚你都見到美股呢就全線就拱咗落去啦。 咁其實我都打你岔先，咁啱揭開呢個報章就係啦，你係咁樣寫嘅啊，並不是入市的最佳時機，除了靜候獲利回吐機會，還可以留意一下。咁呢個唔講啦，係啊，即係同板塊嘅其他類嘅股份啦，即係咁啱得咁巧啊！有陣時一路做節目都叫做聲話同步啊，係主持人聲話同步，揭一揭份報章咁啊，就係啱啱 Dicky 講啦，關於 Nvidia 嘅一個睇法啦，咁樣咯， 又會咁啱見得正歐歐真係犀利啊，係即係不愧係金牌主持人，即係 咁啱啫， 金牌，我都金牌下風，我覺得我口才都幾好啊嘛，都唔夠你嚟 啊！會唔會咁啱啫？真係啱啱撞著剛剛好，交俾你繼續講下美國個事先。嗯， 係咁啊，當然啦，即係其實頭先都講啦，就係話喺日前個美股升咧，就建基於部分啲經濟數據，例如好似歐美同步地啦，個 PMI 都有啲回落啦，就覺得啊，咁啊，即係簡單啲啦，經濟麻麻地啦，咁咪有機會就個息率就唔會再加上去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始終咧啲聯儲局啲官員咧，咁有份投票嗰啲咧，咁而家都係。仍然都是個個都真係爭論不休嘅，有啲部分都仍然是覺得咧個息口咧未見頂嘅，即係仲有得加。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佢哋嘅言論啊，嚟緊啊鮑威爾嘅言論啊，絕對會左右住嚟緊金融市場嘅情緒嘅。咁但係即時嘅反應就係個債息咧一反彈嘅時間咧，咁個股市就冇運行咯。咁我哋港股當然啦，即係琴日亦都應該咁講啦，都即係我唔想咁形容，但係都真係客觀嘅事實就久違咗一個真係強力啲嘅反彈。咁亦都唔好忘記，恆指都曾經考驗過所謂調整61.8%嗰啲，即係略跌穿咗17,700嗰啲支持位都考驗咗㗎啦。咁亦都上得翻嚟，特別係啲新經濟股咧都做翻好啲。咁嗱，我自己睇法係咁嘅。如果你話睇香港咧，本港上市嘅新經濟股，即係啲平台經濟股咧，會表現得比較好啲，因為最簡單嘅理論係咁，因為歐美嗰啲其實而家好多行業都咩咧，就驚佢哋而家利率已經處於好高嘅水平，負債高㗎，又或者佢哋做生意講緊係要涉及人哋幫襯你都要借錢嘅，嚟買車啊、買樓嗰啲，咁啊梗係會立少少啊。咁但係而家內地嘅環境唔係咁樣嘛，環境就係冇通脹，咁反而有略略寬鬆嘅貨幣政策嘅空間，咁啊甚至乎即係啲銀行亦都係減緊息，咁所以咧就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唔存在住呢一個。 即係債務啊，或者係利率上升帶嚟一個嘅影響咯，特別喺內地嘅情況。所以佢哋個環境咧，只要政策放鬆咧，其實佢哋都幾好。所以點解解釋到就係話科網即係所謂嘅恒生科技指數咧，點解會個表現係明顯地跑贏曬成個恒生指數，一定都幾長嘅時間咧，就係幾關鍵嘅呢個原因咯。 嗯，咁啊，都有啲個股咧陸續出成績表啦。咁啊，聚焦比較大啲嘅一啲藍籌股，譬如啦，啊美團咧就出業績，次季收入咧係679.6亿人民幣，咁啊按年都有增長33.4%喎。疫情之後都繼續 keep 住有增長，呢、這個都係幾估唔到啊嚇。咁佢哋嘅首席執行官係咁樣講，幾有趣，可以同 Dicky 分析一下咁佢話。世界变得 很快，但不变的是我们需要吃饭。时下年轻人呢不喜欢在家煮食，相信呢餐饮外卖渗透率呢将会不断提升。咁啊 ，Dicky， 你平时譬如喺中环开工，你系咪都叫外卖叫得多啊？定还是都要出去见客，继续 keep 住要饮饮食食噶？你睇法系点啊？ 但系咁样嘅，我唔系年轻人。 你年轻，大家都年轻，心境年轻。 我哋大家都曾经年轻，同心态现在都年轻啊。但系咧，我个人就比较麻烦嘅，我就极唔喜欢外卖，因为我始终觉得咧，外卖咧好难保持住嗰个温度啦，同埋即系所有嘢咧都系改变咗嘅喺嗰个外卖盒里边。即系我系唔系太喜欢嘅，但系当然啦，偶然都难以避免啦吓。咁当然环保嘅关系。食完啲嘢出面咁都可能會即係外賣翻屋企。咁好啦，嗱，我唔講我自己，講翻美團先嚇。客觀嘅事實就係咁，因為咧，即係無論講緊佢哋即係截到今年六月底所謂第二季啦，咁其實無論收入啦、3.3%增長啦，咁亦都講緊咧，即係呢一個經調整嘅日利咧，都有成咧。76亿几，咁亦都增長成270几%，咁其實都好強勁下。咁同埋咧，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話佢嘅主要業務當然就係外賣送餐啦。咁但其實仲有其他嘅，包括係一個即係例如出行相關嘅，例如酒店啊、旅遊嘅一啲嘅即係服務嘅預訂啊。咁其實第二季表現都好勁。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受惠於成個行業嘅。即係景氣嘅，甚至乎內地嗰啲民眾嘅消費模式嘅，因為你話叫佢買層樓，佢哋可能會覺得唔好啦，啲年輕人，但叫佢去下旅行啊，咁啊出下行咧，絕對捨得使錢嘅。咁啊，甚至乎亦都係真係年輕人都到疫情後咧，都冇改變佢哋中意即係宅在家啊、嗌外賣啊嗰啲嘅生活模式。呢個係我真係都係覺得大家嗰個係即係睇法唔同咗嘅。我明嘅，譬如我自己細個。兩爹哋媽咪就係可唔可以俾我出街踢波啦？而家唔係嘅，我啲小朋友，我嗌佢哋出街咧，佢哋都即係好似勉為其難咁樣嘅。不如你落去玩下啦，啊都唔使噶，即係而家係咁樣噶嘛，啲細路係。所以我諗個家長應該好有共鳴，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反映得到，即係民眾嗰、那個。即係隨住個年齡層嘅變化咧，嗰、那個生活模式嘅改變，的而且確係有利於佢。咁所以就頭先亦都講啦，新經濟股暫時啦嚇，即係由在之前即係騰訊啦，再之前嘅阿里啊，即係基本上全部個業績都係對版，甚至有啲都係比預期要好啊。咁所以都係支撐住佢哋嘅股價，相信可以。 咁啊，講完新經濟股，又好似琴日咁啦，又攞翻啲舊經濟嚟講下先。咁講下咧，友邦啊嚇，咁啊出業績啦，咁啊半年嘅新業務價值咧升咗37% 嚇。咁啊市場都幾詬異，增加派息添。不過你會睇到個股價圖就真係麻麻地好睇啦。咁啊好啦，保險業嘅股份嚟緊有冇機會咧迎來新嘅篇章咧 ？Dicky 你點睇啊？ 系，其實佢嘅業績都真係非常之好噶啦，即係簡單講，我諗都係可以用好強勁嚟講嘅，因為新業務嘅增長有成即係32%咧，咁其實都真係好難得噶啦。同埋佢五個主要市場咧，你都會睇到明顯地咧，就香港係好強勁嘅，咁亦都講緊內地通關之後咧，咁亦都對於香港嘅業務帶嚟一個好大嘅支持。咁我諗唯獨是真係如果要雞蛋裏挑骨頭，又或者點樣解釋佢嘅股價都仲係弱勢咧？咁始終就係話。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啦，就係大家就會去睇啦。喂，咁下半年點先？即係咪話復甦嘅趨勢可能就係放一陣煙花，跟住又會慢落嚟咧？呢個可能係唯一一個其中一個擔憂啦。咁同埋即係講佢嘅內涵價值啊，即係就算我哋就咁睇所有啲數字，其實友邦都即係尚算係唔錯噶啦。喺而家呢個經濟嘅環境，咁但係對於保險即係公司，無論係從業員又好，佢哋嘅業務都好咧。另外一個挑戰咧就係嗰個利率嘅環境啦。即係而家咧利率咧就係好巧妙嘅，即係歐美咧就一路加。 內地咧就調翻轉頭減。咁而對於啲民眾嚟講咧，即係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包括如果你香港都有好多一啲完全零風險嘅，例如定期存款，咁都有一啲好高嘅收益嘅回報。咁所以對於部分人嚟講，可能又會覺得啊，即係保險產品嗰、那個即係以往提供一個穩定嘅收益嗰個功能係低咗，咁保障當然就喺度啊。咁所以呢個亦都唔排除有少少影響咗市場情緒嘅。咁但係總的來說咧，業績咧即係就已經係真係叫做超曬攤㗎啦。咁其他啲股份甚至佢啲同業都陸陸續續就係下個禮拜都有其他同業係公布業績啊，睇下屆時個情況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咁講啦，即係就算如此都好，我又都睇唔到話佢股價有點樣好大嘅下跌嘅壓力嘅，畢竟即係今次嘅成績表係非常之即係算係唔錯咯。 咁產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 好，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 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暂时自向，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终于心愿里骑着梦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我总五星，祝福与关心吻含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思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撇脱，痛得怎说明，心与心愿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不知怎向全世界解释，流泪像惯性，如何再远走，晚明日究竟无名，也不知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此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不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大澳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有两件事想同大家讲。如果你想留喺香港，你可以选择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玩呢个新兴嘅运动啊，有呢个芬兰木棋喎。好得意啊！呢、這个芬兰木棋系一碌碌棍咁样嘅， 系啊，有12支木棒嘅、啊， 好嘢喎、 啊！因为今朝 而唔运动嘅你，而唔运动嘅你都知道，实在太好啦！我觉得呢、這、一个 有12支木棒摆喺度，咁咧有唔同嘅分数嘅，你咁样咧就射过去咁样啦，类似掉啲嘢过去啦，咁佢就会根据你唔同个数量有几多支冧咗，同埋嗰支木棒上面嗰个分数，咁就计嘅。 几好呢、啊這个咧叫做酷玩345啦，就系由咧呢个发展局啊，同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就联同渠务处去举办嘅。咁啊，与此同时就将个茶果岭个海滨咧就扩阔咗啦，咁啊俾你咧一路跑步咁样跑到去观塘嘅渡轮码头啊等等嘅一啲地方咯。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你九龙东咧。其实由邮轮码头嗰度可以一路跑跑跑跑跑跑到茶果岭，跟住屈翻转头咧。如果你可以嘅话咧，你跑埋入去嗰个三家村嗰度食埋海鲜，食、完海鲜，跟住又再跑翻去观塘咁样咯，几 happy 我觉得呢、這个即系鲤鱼门咁样一日游咁样， 一日啦，真系一日啦，呢个要 系啊， 正啊。 咁啊嗱，呢个系本地游少少嘅分享啦。咁另外大家都想飞出香港啦，咁啊航空公司又派免费机票啦，26、27号又派。18个航点任你揀，教你5个步骤轻松抢咁样啊。咁轻松抢呢，其实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啦。喂，今次呢就多咗啲新嘅点，包括布吉啊同埋呢个名古屋呢都有呢个免费机票可以派俾你喎。咁嗱，我就问下拍档朋友啦，日本方面就有啲点啦，其实之前话派啲免费机票都讲过好多啦，譬如派去福冈咁样。但布吉你哋又 O 唔 OK？ O、okay、 K， 哇 ，O K 啦，梗系 系咩 ？O K， 梗 唔 O K 啊！ 小白啊，我见你都户外活动多啲，我反而想问下船仔、啊、布吉嗱、啊，当然有好多靓嘅 resort 可以俾你打卡啦、 啊， 你都一个up and coming 嘅网红嚟啊嘛， 咁但嗰啲 pool villa 好正， 系啊，但咁晒你又得嘛？我见你白雪雪咁啊， 搽防晒咪得咯。 哦，即系你都会好好保护自己嘅肌肤，娇艳嘅肌肤。 我都想玩呢啲噶嘛，你出得去布吉呢啲，梗系玩尽佢啦， 系咪啊？ 系啊。 其实咧，今时今日好多家族旅行咧，都会拣咗去，譬如布吉啊、芭提雅或者其他清迈啊嗰啲，因为佢好多咧好靓嘅 resort 啊， 变咗咧你一家人喺入边住， 系啊，你 喺 你中意朝头早咁样，即系冥想瑜伽，跟住跳落水游两游。 嗱、呢个先正啊！我就系想有一个 private pool 嘛，即系有一个私家泳池咧，得闲无事啊跳落去啊，咁啊玩下啊。 咁你搬完屋咪庆祝下咯， 送个吹气俾你啦， 系啊。吹气嗰啲咩啊？ 太细啦，有啲巨型啲啊？ 都五米噶，大嗰啲都有五米噶。 不过你讲开呢啲吹气嗰啲水泡咧， 写心谂我咩事啊？ 依家今时咁呢啲 resort 咧，就一定有嗰啲吹气嗰啲天鹅啊， 有啊有 嗰啲 独角兽啊，独即系有只马仔跟住白色 浮下咁样， 系啦，俾你打卡我嚟用咁样。 最紧要有个识浮嘅果盘， 系啦，喺上面食下早餐啊。 人生啊， 完美啊！当我哋朝头早将近8:30嘅时候啊，竟然有一个咁嘅景象，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呈现俾你。 唔系啊，小白屋企都可以做噶。咩 事 啊？你唔系有个唔知两米咁样吹气泳池仔嘅咩？ 但冇果盘啊， 冇果盘 啊， 冇果盘噶， 系咩？ 你似 好啦， 你谂下有个识浮嘅果盘，再摆埋啲提子喺度， 系啊，仲有人喂你食，唔系呢个谂多咗啦。好啦，转个头翻嚟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习近平在讲话之中说，中非双方要同心协力，为实现各自发展愿景创造良好环境，包括共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其次鲜明反对殖民主义围堵和各类霸权主义行径，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大埔仔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你记得吗？ 爱亦是缘，缘亦是缘。 1981年启播，香港电台长寿节目《空中结缘》。找到占叔黄占包办曲词，并由关正杰演唱同名主题曲《空中结缘》，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空出我心，那种种世相缘。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嘅目标就简单啦。今日嘅目标咧，咁啊，梗系大家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港台电视32嘅现场直播。喺今天晚上啊，吓咁啊7:30嘅时间，亦都喺医馆嗰度举行啦。有我哋展翅青剑超新星2023。 咁啊，好多 artist 朋友都会出席啦。咁啊，攞咗入场证嘅朋友仔啦，就记得参与其中啦。咁如果你话喂冇入场证，咁头先小白都讲咗啦，睇嘅方法咧。好简单啫， 睇同听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系啦，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就有噶啦。 咁啱就系可以一路睇住电视，或者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同你爱嘅人食张晚饭，食个晚饭，同埋影翻张相，留念翻。 就系、是、我哋今日嘅任务啦。 冇错啦，咁我可以睇住呢一个 show 一路食个饭，咁几好啊。 系，咁菜式方面都可以慢慢拣啦。如果你话自己喺屋企食嘅话咧，可以整啲靓啲嘅。有阵时人真系会需要咧，用一啲美食。唔是单纯是美味的美食，连埋外观都是很值得你打卡的话，你影完之后你是一种快乐的感觉，跟住先嗒咗个美食佢嘅。 系咁啊，即系呢个都应该唔难做啊。今次有咩现代人好多时候食嘢之前都是相机食先啊，跟住又会即系两口子或者成个 family 一起打卡耶咁样先。 系啊，睇翻呢啲相先开心、啊。 冇错， 都系嘅。 睇翻，原来之前同你食过呢间餐厅，你笑到咁嘅咁样。 系啦，又或者可以咁啊！你除咗系个嗰个 main course 之外咧，大家可以谂下你自己甜品啊，甜品就更加容易揾一啲靓嘅甜品，即系设计精美，甚至乎一啲卡通人物嘅甜品，咁啊同佢影翻张相，跟住先食咗佢。哎呀，咁就大把嘢有得分享啦。 咁大家记得睇呢、這个展翅青剑啊，木飞行啊。 相信大家而家出街一定会带银包同埋电话，而银包入面当然就要有纸币啦。不过纸币究竟系几时发明，又系点样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Your hands up on my chest, I'm like, oh. 最初製造貨幣的材料又好像金和銀，而在當初的時候它的價值就等於貨幣的價值，例如一元就是用差不多數量的金屬來製造的。咁但系呢一啲重金属用起嘅时候好唔方便，咁所以去到公元十世纪嘅时候，中国就发行咗一种重金属嘅硬币，咁市民就开始将硬币存入喺商人入边，咁商人亦都会俾一张收据佢，慢慢呢一种收据就成为咗交易入边流通嘅货币啦。中国政府就慢慢发现这种流通的体制非常之好，所以去到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就印刷了由政府发行的收据，也都给他同样的价值，就方便了这种体制的运作。这种收据即是我们所谓的纸币起源了。去到1661年的时候，这种印制货币的方式就传到去欧洲，尤其是瑞典就因为缺乏银，所以就生产这种的票据。美国的纸币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出现，在1776年的独立之前，他们已经制造了第一批的纸币美金，这些纸币也都成为了美国独立的一个重要象征。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原来最大的钞票是来自于中国的，它的尺寸有成 22.8 厘米乘以33厘米的。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纸币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可分的。虽然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使用电子纸币，纸币都可能只是我们货币历史长学的其中一个阶段，不过无论怎都好，它的本质都是为我们带来方便的。 血缘会粒碎雪泥尘，散发曾有的白雪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如雨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马光线降临，怀抱不惨淋，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长质感，用最深的感觉呼吸，绝妙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牵引，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忙我的头一发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有意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乱去闯，难道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让我追光，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视天中火光绽放，独有的是一番好看，要自创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最想放肆释放，选择光芒，营造天的晴朗灯。 崔斯卡有呢一首作品《天氣之旅》。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泳仪高级督察 Madam Gloria 噶，咁啊同埋咧商业罪案调查科情报组高级督察林俊康 Lawrence， 咁啊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Gloria 早晨 ，Lawrence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Gloria， 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我系 Lawrence 啊。 呢排咧，我出街嘅時候咧，都會見到你哋嘅宣傳車，咁啊向街坊咧派發一啲傳單，以及咧就係小禮物添。咁啊，想問一下最近警隊係咪有啲新嘅宣傳活動咧？ 係啊，小白，你見到嘅咧就係我哋嘅防騙宣傳車。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喺八月初嘅時候咧推出咗最新一浪嘅防騙宣傳活動，主要咧係針對住釣魚信息騙案。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各种嘅宣传活动咧，提醒翻市民咧要小心骗案，同时咧提高社会大众对于骗案嘅警觉性。 钓鱼骗案系咪代表骗徒明明攞住条假嘅鱼卖俾你，但就呃你话条鱼咧系佢亲自钓翻嚟啊，然后将个价格卖到好高嗰啲啊？ 哇！你啲想象力真系好丰富、哦。不过咧，钓鱼骗案咧同鱼其实系冇咩直接嘅关系嚟嘅。呢一种嘅骗案咧，系指骗徒利用住一啲社交媒体嘅信息或者网络连结呢啲资讯作为利诱嘅工具。呢、这个做法就好似我哋去钓鱼嘅时候咧，将啲嘢食勾喺个鱼钩上面，等啲鱼自己游埋嚟食，最后啲鱼咪上钓咯。 哦，原来系咁。咁啊，但系明明骗案有咁多类型，点解今次咧要针对钓鱼骗案去到做宣传嘅？ 其实钓鱼骗案咧系非常之多人上当噶。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警方共接获了18743宗诈骗案件，在这么多的骗案里面有超过七成，即是13992宗是来自网上骗案。换言之来说，平均每日有77宗网上骗案的。 哇，这么多宗骗案的，那损失金额是很多？ 你说得很对啊，总共涉款接近20亿港元，这个情况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0亿啊？呢一种嘅骗案咧，真系令人损失惨重、哦。不过，点解有咁多人会上当嘅咧？系咪有啲乜嘢特别嘅原因噶？ 嗱，你问得好好啊！咁的确咧，我哋发现呢种骗案好容易咧就攞得到受害者嘅信任。好多时候咧，骗徒嘅第一步都会透过啲社交媒体通讯软件或者系电话短信即系 SMS 啦，去发出一啲假嘅信息，咁诶趁机咧去搜寻同埋接触猎物嘅。无论任何人你是什么身份和地位都好，只要你稍微松懈，一不小心就会上吊的了。见到这个情况这么严重，我们就决定今次的宣传主题就是短信 link 迷乱 click。 原来是这样，讲真的，我收到其他人 send 的信息或者连结的时候，我都不会想太多，很多时候都会下意识地 click 了进去看，哎呀，估不到这样都会出事，骗徒手法可以说真的层出不穷啊。 冇错啊，小白你讲得好好、啊。嗱，骗徒通常咧都会假冒一啲银行啦、电信公司或者系公营机构等等，用电话短信去包装一啲诈骗嘅信息，然后发送俾市民。呢啲骗徒仲会用各种嘅藉口咧去攞到市民嘅信用卡资料，例如讹称佢哋持有嘅账户入面有啲积分就嚟到期啊，或者会以换领礼品为名去氹市民咧输入信用卡嘅资料，最后啲骗徒咧就盗用咗佢哋嘅信用卡，令到市民有财产嘅损失啦。 听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俾人偷咗啲资料，其实受害人都未必知道添啊，要等到最后金钱损失啦，先至知道自己俾人呃咗。系咧 ，Gloria， 想问一下咧，今次宣传活动入面，你哋有啲乜嘢嘅活动重点推介噶？ 我哋嘅宣传活动咧就好丰富噶，今次仲特别邀请咗咧本地著名音乐人伍仲衡先生为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创作咗一首新曲，就叫做《凡事无免费》。呢首歌咧仲由伍先生啦、萧正楠先生同埋欧永权先生组成嘅轻乐队作为呢首歌嘅主唱啊。他们还帮我们拍摄了两段防骗宣传片，希望大家加深对于骗案的了解。如果听众有兴趣，都可以去我们的网址 www.igotyou.org 听回有关的歌曲，提回有关的片段。 唔怪之得啦，我就系见到戏乐队去铜锣湾区3D 宣传车打卡，仲即时咧兴起同市民合唱最新防骗主题曲《凡事冇免费》添，现场气氛咧可以话真系相当一流啊，真系好正噶。系咧 ，Gloria， 正如咧我一开始所提及到嘅，前排见到你哋部宣传车，其实系啲咩活动嚟噶？ 我哋安排咗咧五架嘅宣传车走访港九新界，总共15个地点，同市民咧宣传一啲防骗资讯同埋派发纪念品，都吸引到好多市民嚟打卡噶。咁其中咧仲有一部系新款嘅 3D 宣传车，而喺呢个活动期间咧，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人员都有一齐同我哋向市民派发一啲防骗资讯同纪念品，提醒翻市民咧慎防可疑来电。 咁唔知道除咗歌曲短片之外，仲有冇其他分享嘅宣传活动呢？ 梗係可以啦。咁相信呢好多市民喺8月7号起开始呢都收到一个 SMS， 里面嘅内容呢就係可疑短信连结 link 要警惕，怀疑被骗即致电18222咨询或浏览 www.adcc.gov.hk。 咁我想呢藉住呢个机会多谢返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同埋本地嘅主要流动网络营办商，佢哋今次咧都全力支持我哋警方打击骗案，去提醒翻市民要小心可疑短信 link 噶。 我都收到呢个短信啊！除咗 Gloria 头先讲过嘅一啲嘅活动之外，听讲警队嘅商业罪案调查科最近推行咗一个防骗宣传活动，好似叫做银盾计划。系咧 ，Lawrence 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银盾计划到底系啲乜嘢嚟噶？ 可以啊。啱啱 Gloria 咧都提到啦，騙案數字咧就不斷飆升啦。喺上半年入面咧，幾乎每兩單罪案就有一單係騙案嚟嘅。為咗打擊騙案咧，警方喺宣傳教育工作上面一路都不遺餘力。我哋透過線上線下唔同嘅渠道，以鋪天蓋地、近乎無孔不入嘅方式咧，去到發放防騙資訊嘅。但係我哋發覺防騙宣傳工作，如果要更加入屋同埋入腦，似乎最有效的都是用人对人口耳相传，将防骗意识和最新的资讯直接带给大家。 哦，原来是这样。我记得商业罪案调查科在今年6月曾经推出过一个叫做银盾计划，目标就是透过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每一个市民一起提醒身边的人，减少他们被骗机会的。 你说得好好，小白。银盾除了是指守护金钱之外，更加是守护长者咁样解，因为有一啲嘅骗案，例如电话骗案，老人家咧成为受害者嘅比例咧系特别高嘅，而佢哋往往损失晒毕生嘅积蓄或者养老金，为自己同埋家人带嚟极严重冲击同埋困扰噶。 原来仲可以咁解噶？银盾计划实际系做啲乜嘢噶？系咪即系社会上唔同界别咧都系齐齐担起防止罪案责任嘅咧？ 系啊，银盾计划咧希望能够以一传十，十传八，将防骗资讯宣扬俾社会上边所有嘅人，越多人知道骗案嘅资讯，就越少人会受骗。我哋主要系透过同社会各界联系，由银盾计划秘书处向各个持份者嘅代表提供防骗知识嘅培训，而每一个受费人士都系我哋嘅银盾先锋，佢哋都会秉持住骗案日日新，提醒身边人嘅理念，同警方一齐携手阻止骗案，保护我哋身边所有嘅人。 好犀利啊！银盾先锋咧会喺计划入边学到啲乜嘢噶？ 每位银盾先锋咧都会获派我哋嘅训练套件嘅，除咗可以温故知新之外，更加可以将相关嘅知识传承俾佢身边嘅同事啦、朋友或者家人嘅，从而继续训练更多银盾先锋。计划推行咗大概两个月多啲，我哋已经举办咗多场嘅训练工作坊，训练咗接近大概1500个银盾先锋噶啦。 哇！直到而家为止啦，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机构参与咧？啊，佢哋又有冇参与一啲嘅叫做防骗活动啊？ 暂时我哋已经有超过20个机构或者单位咧参与银盾计划噶啦，当中包括公营机构啦、私营机构啦、义工团体同埋一啲专业团体嘅，大家都好积极咁参与警方一连串嘅防骗活动噶。例如我哋头先讲到嘅防骗宣传车活动啦、防骗摊位啦等等。有啲机构更加自发咧，带领住我哋银盾先锋去到老人中心举行防骗讲座，又主动上门探访独居嘅长者，提醒佢哋近期骗案嘅手法噶。 听紧节目嘅大家咧，都可以参与银盾计划噶。最紧要咧就系一齐打击骗案，系咧 ，Lawrence。咁啊，警方对于银盾计划唔知道有啲咩期望嘅咧？ 警方希望依个计划咧，除咗能够将骗案嘅知识带俾市民之外咧，更加希望能够借助大家嘅力量，提醒身边人唔好受骗，以倍数嘅效应提高所有香港市民防骗嘅意识。除此之外咧，银盾计划更加想鼓励大家做到守望相助嘅精神，共同打击骗案，保护我哋身边嘅朋友同埋亲人呀。 麻烦晒 Lawrence 咧，好详细介绍咗咧就系银盾计划俾我哋听，希望咧各位嘅听众都可以记得计划嘅理念，骗案日日新，提醒身边人。最后啦，两位有冇啲乜嘢想提提大家呢？ 好啊，喺完结之前咧，再提下大家先。嗱，来历不明信息唔好复，虚假连结就咪乱 click。如果收到白撞信息咧，唔好复之余，仲要封锁对方，等佢冇得再揾翻你啊！随时都要提高警觉，提埋你嘅身边人。如果怀疑被骗，就打去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嘅咨询热线防骗二18222，同埋上下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嗰度 check 下。 如果想知道最新的防骗资讯，就记住去我们的网页 www.adcc.gov.hk 或者小红书香港反诈骗协调中心关注我们。 好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是时候跟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帮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投资 O2O。 早晨9:09，投资 O2O 喺礼拜五嘅早上同大家跟进下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37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5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得多，跌257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吓，咁啊贴士啲啦，同大家睇一睇咧，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低水190点啊，咁啊减翻落去，咁啊今日咧有冇机会守得住18000点啊，定还是咧又要穿一穿个18000点啊吓，咁入下边都好多嗰啲衍生工具嗰啲重货区啊吓，咁啊散户们咧就要密切留意市况嘅波动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咪环节入边，电话旁边已经有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啊，声音精神奕奕嘅小白啊， 咁啊当然要啦，就算系咪放假都要精神奕奕啦，何况已经放完假翻嚟啦。 啊，放假放到精神咧都系好事嚟嘅吓。 系、 啊，不过你放假期间咧，上星期咧、 嗯， 啊喺呢个大榄隧道咧、 嗯， 就发生咗不幸嘅交通意外啊。 系啊，我都有睇到新闻啦。 啊，咁就原来。哇！大榄隧道真系命脉嚟嘅，嗰、 嗯、 度一塞咗咧，就搞到啊去法庭都去迟咗啊！ 有啲咁嘅事啊， 系、 哦、 因为即系出翻去九龙嘅方向封晒啊嘛，嗰度又遥远啦。不过就好彩咧，佢就开咗一条入新界嗰个方向咧、 嗯， 就叫对头车咁，叫做帮补到啦。但系始终大家都系迟咗噶啦，咁、 嗯、 咁当然嗰个撞车嘅实际嘅。事实系点嘅样就未清楚啦，但睇翻啲报道咧，似乎就话啊有两架私家车咧入隧道之前咧，我谂系头撞尾撞咗啦。咁啊啲司机啊，啲私家车司机落咗车，咁啊不幸咧就后边咧有架大车咧埋嚟咧，就撞到啊，咁啊将 其中一名司機咧就係、是、撞親啦，咁樣亦都不幸咧就係、是、失去生命啦。係，咁呢啲事情可以引發啲乜咧？當然嗰個貨車司機即係、就是、大車嘅司機，俾人告咗危險駕駛啊，引致他人死亡啦嚇。咁、但另外有啲事情都係留意到，就係譬如如果真係喺啲高速公路啊嚇、隧道地方，如果真係撞一車，嗰、那個司機咧即係肇事嘅司機啊，仲行得走得應該點做呢？咁啊，政府又冇乜特別嘅教育噶。 嗯，係啊，係啊。 有啲人就話啊，留喺個車度，咁我啊見真眼見嗰啲情況啊，千祈唔好啊，最好就離開架車。離開架車咧，如果喺隧道裏邊，我覺得咧，佢隔離啲薄噶嘛。 啊， 走咗上去都唔好企喺車邊喎，唔該走遠啲。 係啊，佢哋、 後邊啲車冚冚聲咁嚟噶嘛。 有唔同情況嘅，有啲情況就話要離開車廂，有啲情況就可能留喺個車廂入邊安全啲嘅。咁但係就算離開車廂，佢哋有啲都叫做勸喻啦，都要去到三十至五十米以外嘅地方㗎。 咁當然有啲個車後邊有啲三角乜啦，嗰啲熒光東西咁，我哋摆放嗰个东西本身都几风险噶嘛？ 系啊，行去摆嗰阵时候都系好大风险噶。 系啊，我就觉得即系远离危险咧，呢、這个不立危墙下咧就安全啲嘅。 当然啦， 咁、另外亦都有人就话：咦，点解嗰度大直路嚟噶？咁啊，点解都睇唔到啊？咁嘅样吓。咁好多时如果系有啲交通意外咧，即、就、系、是、警方调查之后就睇下有冇啲法律责任啦、咁我谂啲驾驶者都熟悉啦，好多时就告呢个叫做不小心驾驶啦。 呢、个最常听啦。 系啦，咁啊再严重啲危险驾驶咧，孤物论咧有冇引致吓，即系不幸引致他人死亡或者系身体严重受伤啦。咁咁、而嗰个元素啊，即系何谓之不小心咧？当中有一个就话咧，系冇一个应有谨慎驾驶者嘅专注啊，咁样。 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即系逢亲有交通意外就一定系不小心先。因为你小心你就真唔会撞啦，但你撞得其实一定系有人不小心噶啦。 系嘅，因为一只手掌嘅时候未必拍得响，咁但系亦都睇下嗰啲车系点嘅样啦。咁、有时候啲车所谓用交通警察嘅顺序话，即系停咗 stationary 嘅车咧，叫死车啊嘛。咁、有啲喐紧嘅车都睇唔到架死车撞埋去。咁啊，即系当然可能拍啊拍得唔好又未停。 系啊， 有啲弯角嘅拍咗架大车，重新咁勾出嚟都有。 系 咁要睇个情况啦，咁样。咁但系专注呢样嘢啊，大家都知啦吓、有时候人坐定定喺度，咁净系望住前边，会唔会失去专注咧？咁 哦，咁啊会啊，真系。如果你坐喺度净系望住蓝天白云嘅话，嗰程车咧都有啲辛苦。特别咧香港啊，香港普遍嚟讲，驾驶者咧嗰啲风景啊、道路咧，其实都转化得都几犀利。外国咧，你揸车可能望住个蓝天望一两个钟，嗰啲真系好考你嘅精神啊！ 咁如果就算系。有啲话精神唔好嘅，有啲车辆嘅设计就有杯咖啡嘅图案咧、就会着灯咧，就会提示个驾驶者啊。 系啊，呢、這个都略有所闻、哦。 但系有啲咧就系佢唔系唔精神奕奕嘅，不过硬系分咗心。我哋如果睇翻即系睇电影咁睇，阿 Ronan Atkinson 扮嗰个 Mr. Bean 为一集， 系、 喺个 church 嗰度喺个教堂度，就听阿神父讲嘢都听听下都恰着噶， 失咗啦。 咁但系驾驶者就唔可以啊嘛。咁啊，佢一定要有保持咧，系十二分啊精神啊打醒啊。 系啦。 咁但系问题咧，我睇翻咧就而家啲汽车新嘅汽车工业设计咧啊。嗰、那個標板咧，以前咪有兩支指針嘅， 係啊， 一個轉速標就一個速度儀啦， 係， 咁就睇下嗰個引擎啊轉幾快啊，幾多轉啊，幾時手波就自己踩所謂嘅力子去轉波啦。而家就電腦化，好多時就係自動波啦， 自動波搞掂曬啦。 啊咩 D 波走天涯啊， 係啊， 嚇咁向前走。咁但係正正下咧，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呢啲咩 mon 係嘛，嗰啲顯示器啊，咁如果你淨係嗰個駕駛嘅儀表板上面速度同埋轉數轉咗做呢、這個所謂熒幕呢吓咁冇所謂啦，即係都照睇啫。咁、但係其他嗰啲器材呢就好似少咗啲佢哋叫做實體件嘅嘢啦。開下冷氣、你都要摸住個 mon 喎。 哇，咁其實呢用起上嚟嘅時候真係幾唔方便，因為一個 mon 呢佢可以同時喺唔同版面顯示唔同嘅嘢嘅。其實本身嘅設計呢 是很方便的，如果我不是揸车的时候。 当然就大家都不只用电脑，用手机都知道很多时候要进入第二个界面诸如此类的嘛。好啦，咁一方面那个驾驶的法律要求呢就应有的专注。但是另一方面呢就即使调整就是汽车热得滞啊冷得滞 啊甚至无有啲有听电话啊，甚至无呢是有其他的功能。 地图啊咁样都成日用啦。 是啦，个时候呢咁少不免佢如果要用呢个荧幕嘅话呢个视线呢就会离开咗所谓大银幕啊，即係呢个挡风玻璃㗎啦，睇唔到前面㗎喎。啊唔计佢有啲所谓叫 head up display 即係话係可以有少少数据呢喺个荧幕下方咁显示出嚟。但係始终唔全面㗎嘛。咁个驾驶者如果少不免就望望落去啊，咁个望短极都好啦。我哋见而家嗰时啲驾驶嘅交通意外咧，政府就有专家出嚟嘅。首先警方咧就会检取咗个汽车上边装置咗嘅所谓嗰啲行车记录仪啦，即系啲 car cam 啊，啲 dash cam 嗰啲嘢。咁啊睇得翻啊行车嘅时候的情况。甚至无周街周巷而家都多咗好多闭路电视啦。亦都有其他车辆嘅所谓佢哋啲 dash cam 都影得出嚟噶嘛。咁攞晒呢啲数据之后呢就拍片即係睇啲片啦对返啲距离呢我哋睇返嗰啲政府专家嘅报告呢好多时就哦呢架车行呢个位置呢就我哋计返佢行车呢度嗰15秒里面呢嗱头嗰两秒就睇唔到嗰个被撞嘅人嘅、跟住一秒呢半秒就睇到、跟住又睇唔到跟住又睇到。 哇睇到睇唔到咁仲驚。 做咗个 chart 啊做咗个表啊将啲相片登晒出嚟呢、就会计算到个驾驶者喺边啲时间即使前面因为车又有 A 柱啊咩柱 啊街度有啲灯啲灯杆啊遮住啊咁始终都睇到㗎嘛。咁我计算啦嗱呢度睇到㗎喎、你咁都撞埋佢咁样。咦咁如果司机又睇下下低啲 mon 咁就啱啱嗰秒钟又冇睇到 哦咁 点计数呢咁 咁唯有即係慨叹自己点解嗰一秒钟咁啱嘅时候就要望咗望个 mon 可能佢真係睇地图啦所以我都好多迷思呢就係、见到个地图即係而家好多汽车都已经附带啲地图我用个地图嘅时候呢我都唔係好敢睇个地图搞到要开始背地图背埋啲路线锁埋路口添嘅阴公 系佢有啲咧就有声音导航嘅、不过咧就都讲得难听啲，冇准嘅。 系啊，同埋有时咧，佢哋用嗰啲字眼，自己又唔系好识咧，佢讲完都唔系好明啊。 平路又话斜路啊，吓吓，成日去法庭嘅话已经打烊啊，咁咁所以咧，呢啲都系我唔知道，即系汽车工业界啊，同埋呢啲汽车驾驶界啊，同埋立法呢诶点嘅样去配合啦、目前呢话法例咧系有一条嘅，即系呢个道路交通条例34章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附例噶嘛。咁、其中有啲关于汽车构造嗰度咧就话唔准有显示器系俾司机睇到嘅。 哦，系咩？咁啊真系好大迷思啦。啲司机如果自己一个人揸车咁，自己都要睇地图啦，咁唔通望都唔望咩？ 嗱，个地图者咧，即系类似系帮助佢驾驶嗰啲就例外 的。哦，例外嘅。 啊，我个人猜测，即系怀疑当日啊，即系立法嘅时候，可能咧呢啲卫星导航系统 GPS 都仲系好矜贵嘅阶段咧。嗰阵时唔知几多银先买到件翻嚟，仲有大家借嚟借去用啊嘛， 就冇咁大众化啦。 而家就随便攞个手机都已经得噶啦嘛吓。咁问题就系荧幕者咧，我谂当时。唔知系咪立法者谂住去摆个电视机度，啲人追剧咁，俾个司机追剧，梗系唔得啦。 咁呢个肯定系唔得啦，离谱。 咁但系今时今日啲手机啲 mon 咧，千变万化噶啦嘛，已经唔系以前得啲数字噶嘛。咁仲可以俾佢即系搵个左放咗喺个车头。咁你究竟计算佢喺度睇听电话定系？佢就睇到一个显示器咧， 系啦，啱啊！所以之前我都知道有啲法例咧，就讲有关于可以容纳啊嗰个车头上边挡风玻璃之前咧嗰个嘅屏幕嘅数目噶啦嘛。如果唔系，真系个个好似揸机械人咁噶。 就有一个屏幕都已经系可以有令到佢冇个专注噶啦嘛。因为法例上用手提电话又限制，佢揸住又什么 耳朵到膊头咧之间啊，攞住咧就犯法噶嘛，放喺个肚度可能未必犯法。咁但系如果佢将个冚唪唥一个二个坐咗喺嗰个吓，即系驾驶嘅大银幕对落咁啊，喺个标板上边，又好似未必一定犯法。当然啦，如果你系有足够嘅证据显示得到佢啊个专注力咧，就完全喺晒啲电话度咧，当然就不小心驾驶甚至危险啲嘛吓。咁、但系。硬件就咁睇咧，就好似冇嘢话佢。 哦，咁啊，即系啲驾驶人士如果想 set 一啲嘅屏幕啊，或者研究下架车点样啊更加方便自己嘅话咧，都要读熟啲交通法例先得噶啦。 啊，同埋买车先睇睇依架车原来四五块荧光幕，有啲而家成幅嘅，由左到右成，直头对住几个电视机揸车嘅，咁又唔系揸太空船。咁究竟啊，依家法例应该点应用咧？系咪要？修改啊，與時並進咧、 啊。 我好相信咧，就係即係立法者啦，同埋嗰啲使用者啦、用家同埋汽車製造商咧，或者係代理商都可以坐埋傾傾嘅。 嗯，應該要啊。如果唔係咧，科技就真係一日千里啦。如果法律仲唔坐火箭追翻嘅話咧，我哋啲平民，即係我哋啲平民百姓啊，搞唔掂。 唔坐火箭都坐啲快啲嘅交通工具。 飛機啦，飛機啦。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好，唔該曬，小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上星期五晚上呢梗係要轻松下睇个电视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呢就要请返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咦港台三十一有咩睇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7:35咦係咪有我们的科学家呢？ 冇错，咁逢礼拜五嘅晚上都有我们的科学家㗎嘛。今集要介绍我哋香港嘅科学家呢，个名字叫做岑浩章教授。咁岑浩章教授呢就係香港大学呢个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嘅教授嚟嘅。咁佢本身呢就毕业喺一间好国际知名嘅学府嗰度。佢拥有一个好亮丽嘅履历表，但係佢选择返返嚟香港呢、這个佢成长嘅地方嗰度呢发展。佢呢岑教授呢係专门研究嗰样嘢呢叫做微流控制术。咁微流控制术係咩嚟呢？大家有一定有用过同佢相关嘅嘢嘅，就係、呢个快测棒，即係 RAP。 哦，哎、我啱啱先用完咗喎，我上个礼拜中咗、 哦。哎呀，咁而家好返啦。 係好返啦，唔係录语音啊。 恭喜你好返先啦。咁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大部分香港人都有用过呢一个技术嘅。咁岑教授嗰个技术呢係点样犀利法呢？佢嘅嗰、那個實驗室咧就開發咗一個全新嘅技術，就將呢個 RAT 呢個快測啊，嗰、那個靈敏度大大推前咗咁話。咁、 哦、 啊，即係除咗即係個節目會帶大家認識下阿岑教授呢一個科研嘅效果之外咧，亦都會認識下佢咧。原來除咗專注研究之外咧，亦都佢好希望咧培育年輕嘅科研人才啊。咁、佢本身咧就係、呢個香港青年科學院嘅院長，佢咧好希望咧即係頭先所講啦，推動發展呢個香港嘅科學教育啦。咁佢身體力行、哦，佢每年暑假咧都會開放自己個實驗室啊，俾啲同學嚟實習嘅。 哇！ 大家想認識多啲呢位岑浩章教授嘅話呢，今晚7:35港台電視31我們的科學家。 有興趣我都想睇下究竟呢一個技術係點樣 work， 同埋睇下岑教授呢點樣作育英才。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就記得留意返7:35嘅我們的科學家啦。咦，去到10:30書店遇見你講書 㗎。冇錯，唔止講書亦都講書店。呢、這個係一個纪录片嘅系列嚟嘅，咁啊带大家嚟走访下咧中国咧唔同嘅特色嘅书店啊，咁啊从呢个读者同埋书店嘅店长，即系认识下咧做个入口，认识下咧中国人而家嗰个人民面貌嘅，咁啊 每一個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咧介紹兩間喺中國嘅書店。咁今晚介紹嘅第一間咧，叫做萬盛書園，佢就喺北京市嗰度一間嘅民營書店嚟嘅。佢就係經營一啲人文學科嘅書為主噶啦。咁所有書咧都係話說咧，好多市面上買唔到嗰啲書咧，喺呢間書店咧就有機會揾到噶啦。 正喎、 啊，係啦，咁但係即係。佢累積咗好多存量唔同款式嘅書，就話據說有成80,000種咁多添。 咁多圖書館咁嘅喎。 係啦，咁但係當中有啲一啲係暢銷書，有啲係商業價值高啲啦，有啲係即係未必咁好賣，但係文化價值高一啲嘅。咁當中點樣取捨平衡咧？咁啊，節目會訪問咗佢哋嘅書店嘅店長啦。咁啊，睇完呢間北京市嘅書店之外咧，好快又會介紹另一間喺湖北武漢嘅一間獨立書店。叫做百草园书店，咁咪佢又调翻转啦，佢买一啲比较小众嘅图书，佢本身都系买一啲人文学科嘅书嘅，咁啲书店咧就系佢相对一间细间啲嘅书店啦，咁啊但系佢点解咁特别咧？就是、因为佢原来起喺一啲高校区，即、就、系、是、校园区嗰度，咁所以、 哦、即系可以俾啲学生打下书钉咁样。 冇错啦，佢系一个。相對比較潮嘅，吸引到年輕人嘅一間書店，咁但係好可惜啦，就是、因為嗰個資金問題咧，佢準備關門大吉。 哎呀， 節目咧就會訪問一下咧，嗰、那個書店個店長，睇下佢即係有啲乜嘢心情啦。另外咧，亦都會認識一下咧，因為佢好多 fans 嘅嗰間書店，睇下嗰啲讀者有啲乜嘢心聲咁話。咁啊，想了解多啲而家國內嗰啲書店。究竟是怎样的话呢，今晚10:30要留意这个新节目书店遇见你啊。 哇，现在呢真的少了很多人看书啊嘛。大家都喜欢。看书是咯是吧，大家都看电话多看片啊嘛。 嗯，没错没错。 是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记得看一看书店遇见你。因为其实船仔我呢小个。而家就少啲，而家睇电子书比较多。以前是真的成日走去书店打书钉。 啱啊！我细个都系咁样噶，即系打书钉打到个店主都认得我啊！ 系嘛，我都系喎，我一坐咗2个钟咁样咧， 有少少唔好意思啊！ 我都有少少唔好意思，但系冇钱啊！我细个。好，咁去到7:30，港台电视32展翅青剑超新星2023，呢啲个系咩节目嚟噶？ 喂，话说啦，呢个节目好犀利啊！呢个展翅青剑计划咧，每年咧都会培训好多好有潜质嘅学员，为呢个社会各界行业注入呢个新动力。咁呢个节目咧就系、是、由呢个劳工处同埋我哋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咁就系表扬一班咧学员啊，睇下佢哋咧点样去到即系。成功參與呢個計劃咧，有一個顯著嘅進步。咁啊，二台嘅即係我哋二台嘅 DJ 全力支持之外咧，一眾嘅歌手都會傾力演出。咁有啲乜嘢歌手今晚你會睇到聽到咧？嗱，聽住咯，包括咧有林奕匡啦、黃君儀啦、周欣婷啦、Lollytalk 啊、CY 陳中澤、樂隊 Special 同埋 Gigi 嚴明熙，佢哋咧會同大家咧用歌聲去支持呢班年輕學員。咁啊，又香港电台第二台会声音直播之外呢，我哋港台电视32台啊，系会现场直播嘅。咁大家一起呢去支持一下香港嘅年轻人，听一下我哋嘅好歌啦。 正喎、啊、有咁多艺人朋友啊，歌手朋友，咁最紧要就係睇到究竟点样为我哋嘅各行各业注入一啲新嘅动力。多谢各位学员嘅努力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就记得睇7:30嘅展翅青剑超新星2023啦。咁今日呢就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祥啊，咁不厌其烦讲多次啦。咁啊，今日就会进行呢个展翅青剑超新星啊呢个活动啦。咁啊，攞咗入场证嘅你咧，就记得准时入场啦，支持一下啲歌手同埋 DJ 朋友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推出活动，搞活夜市。据了解，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最近联络业界，包括同各发展商研究是否可以延长商场的营业时间举办活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需要有商店和食肆等配合去做， 但是他担心暂时未有足够条件，因为普遍商户都欠缺人手，平均欠缺一至两成。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就有关商场延长营业时间的建议向零售商户了解过，全部都反应负面。谢优安仪又话，首要处理是港人北上消费带来的挑战，通关之后很多港人北上消费对本地市场影响很大。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发言人就日本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话，日方此举严重损害国际原子能机构权威和公信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发言人话，日方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月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大肆渲染核污水安全无害。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福岛核污水排海方案的评估是基于日本单方面委托而开展的，属于技术援助和咨询评估性质，不具有国际法效力，不能够赋予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的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外交部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应约和印度总理莫迪交谈。发言人说，双方就当前中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印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印度外交部官员就说，莫迪向习近平强调了印方对于中印实际控制线边境问题的关切，并强调边境区域的和平宁静以及遵守尊重实际控制线对于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讲不可或缺。双方同意指示有关官员更加努力迅速解除对峙，并且令到局势降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9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64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0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5.2，跌4.8；腾讯控股322.6，跌2.6；友邦保险68.75，跌9.5；招商银行31.25，升7毫；�阿里巴巴88蚊，跌1.55；领展房产基金38.65，跌1毫；比亚迪股份224.8，跌1蚊；盈富基金18.58，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46.21，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9，人民币7.279，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758点，跌528点。港金报17,915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3美元，卖出1,9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龙去到太古城。另外在全锦公路受到火警影响，现时近住光板田村一段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就要特别小心。跟进翻，较早前在观塘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考明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为配合东隧将会在8月27号星期日实施二通行，东隧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所有通往东隧的支路将会在27号凌晨的4点至5点钟临时封闭，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二通行的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擎天半岛一段多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去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天村公园仔向秀茂坪和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Bobby 的 album 呢一张嘅原声大碟咧，流行作品一首接一首啊，而著名监制咧 Mark Ronson 就系负责呢一张唱片嘅监制工作，都揾嚟呢一位人气歌手合作啊 ，Billie Eilish。 I used to know, but I'm not sure now what I was made for. What was I made for?So alive, turns out I'm not real, just something you paid for. What was I made for? 听讲咧 ，Billie Eilish 系最后一位咧答应参与呢一张嘅原声大碟嘅工作啊，但系估唔到呢一首歌喺电影当中咧起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啊，最出啊吓。呢、这个礼拜咧打上 Hong Kong Top 10 e 嘅头十名位置，本周上升到第四位 ，Billie Eilish What Was I Made Fo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文学离唔开诗歌，诗歌离唔开音乐。 大师对谈第六季继续畅游古今大师嘅文学与音乐世界。 第五集《隋唐的歌声》。 唐代以诗取士，因此诗风非常普遍。 今集讨论武则天、如意娘。 大师对谈第六季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陈伟信、香港理工大学李萌。 星期一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一起以歌感受历史。 国 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朋友话你有 CISP 信息资格安全认证，是正规的专家， 是 网警的顾问。 是啊， 你不止技术好， 是 把口仲好密嘅。 准确嚟讲，我的原则咧有三个字：好密。先，意思是付款先啊。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潮清志继续陪你过暑假， 趁住暑假尾声，潮清志同你嚟一趟放松之旅啦！ 今集超超主持施俊卿、刘旭同你港车北上，一齐超爽自驾游。 夏天为大地带嚟美好身形，青春仲五位主持分享减肥新酸史。 后生仔探世界，林正利、谭小白同牛义工一齐送草俾牛牛，了解牛牛嘅真实生活。 潮清志星期六下昼5:00，港台电视31。 神光 Morning Call 9:42啊，直播室入面咧齐晒人啊，咁啊船仔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咧，又听听听众朋友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你系边位啊？ 我系罗太啊。 罗太，早晨，罗太， 系有啲乜嘢分享咧？ 今日咧系我儿生孙黄奕佩咧， 系 100日嘅， 百日宴， 百日宴 真系要搞咯， 要搞，佢哋要搞嘅，搞嘅，系 系咁啊，你有份参与噶嘛，系嘛，一定要你， 好 OK， 会 系啦，食翻餐好嘅，将多啲祝福咧就送翻俾儿生孙， 咁就叫做封封利是啊，俾阿儿生孙咁系咪？ 系啊，有冇 会嘅？ 打咗嗰啲金额啊、脚链嗰啲未啊？ 我自己个孙就会打咗啦。 哦， 咁啊，仲要开心啊，最紧要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 嗯， 咁咧我就祝佢咧，因为咧佢结婚9年咧先生到呢个小朋友啦。咁我祝佢点样讲咧？祝佢神光第一线咧就做个风骚快活人啦。咁佢又逼健康康嘅黄奕佩啦。 哦，好，二台 fans 啊，好啊，多谢你。 系啦，冇错啦。仲有第二件事咧就系、是。我多谢今日咧就系呢个月咧，我儿生咧就大学毕业啦，跟住9月尾咧就会飞去伦敦咧，继续攻读硕士啦。 哦， 呢个就陈正桥啦，佢妹妹陈安桥咧就暑假咧9月咧就会飞去加拿大咧，就做交换生1年嘅，佢心想事成啦。 系，祝佢哋都学业进步啊！ 系啦，冇错啊！最紧要咧，陈正桥咧，我相约咗佢噶啦。 嗯， 佢会买一张阿仙奴对曼联嘅波飞同我一齐睇嘅。 哇，你啊中意阿仙奴对曼联咩？罗太， 你中意边队先？ 贵嘅啲飞吓。 你撑边队？ 唔好讲价钱啦，有阵时一票难求。 我又撑阿仙奴撑到今时今日。 哇！ 一齐倾啊，你哋 罗太，我都系阿仙奴 fans 嚟噶。 有冇挂住云家？有冇挂住云家？ 挂到废咗名埋， 成日都咩啊？成日都争一步就攞到冠军系咪？ 系啊，不过佢好叻啊！阿仙奴赚钱都系靠佢噶咋，个球场 唔紧要啦。系有阵时不完美咧，都有揾到啲乐子嘅，系咪先？ 真系嘅。 系啊， 我真啲留咗添。31号咧，我二哥嘅生日啦。 系， 我读系我阿二哥，多谢你啊！由细锡到我而家60几岁啦。 哦，咁啊，应该一家人啊嘛。 系，尤其是我先生。 开我嘅时候咧、嗯，你对我呢廿几年嘅对我无微不至嘅照顾同我家人，我衷心感激你，赖哥。 嗯，听到听到， 系啊嘛，错啦嘛， 系好温馨 啊。好，咁啊，今日仲有啲系咪？ 仲系咪讲完噶啦？ 有少少同佢讲咧，其实咧，我神光第一次咧，由阿车淑梅就五家人开始听嘅， 系 到你换咗你哋之后咧，我真系好唔开心、啊，我觉得我。觉得你哋唔适合做咯，即系我以前啦，都俾听落咗之后咧，啊真系改变咗我啦，即系我连我年青埋啦。 哎呀，咁就好啦， 咁、哎、 即系之后又开心翻啦，系咪啊？ 系啊，听咗实实听咗三四次到啦，觉得、嗯、啊都 OK 喎。我成日觉得咧，成日第一次系适合我哋啲四廿零、五廿岁、六廿岁嗰批人听嘅。但而家改观咗啦，真系好好啊！而家听得 系嘛，年轻咗，我哋都希望咧，所有听众听完之后咧，同我哋一样，即系个个都有正能量，个个都年轻、充满活力嘅。 冇错啊，罗太 系啊，真系噶。我睇住你睇住阿碌啊，即系文新啊。石辉啊，仲有啊，朱培庆啊，淑梅啊，心梅全部退休，真系好唔舍得噶。 哦，好似球队咁啦，嗱，阿仙奴都有活化噶嘛，系咪先？球员我哋都要年青化，做好啲青训，先、 啊、 可以生火相传噶嘛。 青年军都会踢到一队嘅，都要噶嘛。 啱唔啱啊？ 其实我好开心咧，就见到阿小白咧，即系睇住佢啦，踢之前做星期日节目嘅，跟住睇住佢做爸，睇住佢做老豆，唔系做老丈夫， 做爸爸啦， 做爸爸啦，然之后睇到做爷爷噶啦。 哎呀， 好啊， 咁我 咁要靠你个仔啦。 祖先嘅时候，我第一时间揾翻你、啊。 好啊，好啊。 我个女嚟噶，啱衬噶，我女，我个孙嚟噶。 好好好，对衬对衬家嗰啲，我哋咪后再讲。 咪后同你慢慢对啊。 喂，嗱，今日 带 嚟呢一首作品，送俾你哋全屋企人，好嘛吓？ 好多谢晒 ，OK， 好好好。 好多谢电话啦，咁样。 好， 大家 咁 啊，拜拜。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今日讲下天气咯，咁出边咧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大家小心啲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啦。呢期真係好熱啊！ 係啊，你睇翻九天天氣預報咧，其實有幾日咧，嗰、那個太陽咧都係曬到輕輕冚冚噶。 係啊，而家出邊氣温都有成31度喎、 哦！一齊食盡美食，進入廚房種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通常咧，我哋自己煮饭嘅时候就中意，譬如调味料豉油系其中一个啦。咁、但系豉油咧就咁落嘅时候咧，就觉得可能会寡咗少少。我哋可以将嗰啲豉油咧就做得更加千变万化嘅，即系我哋自己后边加工。 猴仔落辣椒油， 又唔使一定辣嘅，唔系各位听众都喜欢辣嘅。咁但系如果你想佢嘅味道更加出嘅话咧，或者系嗰个浓度同甜度更加强嘅话咧，亦都有唔同嘅方法咧，系可以令到嗰啲嘅豉油啊，嗰啲汁咧就做得更加出色嘅，咁啊都唔系话好难做嘅啫。咁只要首先啊，准备定豉油啦。咁豉油其实就冇乜所谓嘅，你中意边一种嘅豉油咧都 OK， 因为最后尾都会变成咧你自己心入边想要嘅味道。好啦，咁啊准备豉油咧，亦都可以一捏就会好啲，因为你反正都整啦，整多少少啦，系啦。然后亦都准备埋啲冰糖啦、白砂糖啦。 系 蒜头啦，仲有少少嘅米酒，咁啊都唔错啊吓。咁啊将所有嘅食材咧就倒入去嗰个锅入边先。咁你咧就煮。咁啊食材咧，咁啊由佢滚咗之后咧就收细火。咁啊收细火，大概咧喺细火嘅时候就再俾多佢30分钟啦，咁啊慢慢煮啦。好啦，咁头先提过有蒜头噶嘛。咁啊蒜头咧你就唔好就咁放落去，咁亦都我觉得都唔使剥到烂晒嘅。咁你剥咗啲衣之后咧，咁你就就咁揾只手压佢，压到佢烂烂地啊，跟住就抌入去个锅嗰度啦，咁啊一齐去到煮啦咁样，咁啊好似头先所讲啦，煮到30分钟，咁啊等啲汁咧就收佢，咁啲味咧就好浓郁噶啦，而且甜度啊同埋个香味咧都出咗出嚟。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亦都可以咧就有啲朋友有加几种嘅嘢嘅，咁啊其中一种咧，你可以如果想日式少少嘅，加啲木鱼粉，加啲木鱼啊。嗰啲木鱼即系揾喺嗰啲章鱼烧上面会自己跳舞嗰啲咧， 系 你可以揾嗰啲木鱼，咁又或者如果譬如头先船仔讲话辣椒嘅，咁喺呢个时候你都可以加啲辣椒一齐再煲多佢一阵，咁睇下你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将佢分开佢系边一个门类啦，咁如果你想佢系成为照烧汁嘅日式照烧汁，你就可以加啲木鱼入去。加炸或者你当加几炸落去，跟住再一齐煮多阵啦，等啲木鱼咧释放咗佢嗰个味道出嚟。如果你加辣椒，就煲多佢一阵，咁嗰啲豉油咧就甜辣豉油，咁啊会咁样去变格嘅，咁啊都唔错啊吓。好啦，咁当然啦，有咁多渣喺个自己自制嘅豉油入边咧就唔得噶嘛，咁所以你要准备多一个嘅锅。然后就准备定一个隔夜嗰啲 layer 跟住咧就将佢咧，密度好高啲会好啲，因为你想嗰啲豉油咧之后用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得更加顺啦， 同埋唔会起粒粒啊喺入边啊， 系啦，亦都唔使惊又有啲渣咧就仲混咗喺个豉油入边，咁你就倒咗出嚟之后啦，摊冻佢就自己可以入樽，咁以后每一次你自己烹调啦，或者甚至乎你譬如我整海鲜，我净系想点下豉油啫，你都可以攞呢啲自制嘅豉油出嚟咧去到食。令到嗰个味道更加提升啦！ 我的享乐时代。 寻日开完麦咧，就好开心去咗大坑行咗一转。 点啊？闻清风、啊，依家好多人咧喺大坑嗰度咧揾个摄影师啊，可能嗰个摄影师系男朋友嚟啊，系咁疯狂影相咯。 哦，因为原来咧佢哋都民政事务处或者佢哋当地啦啲嘅间福利会咧，原来都搞好多活动嘅。咁、大家就知道冇火龙啦。咁之前疫情停咗2年嘅，咁今年咧复办。哇！原来是好多人报名， 系 因为其实任何人都去报名嘅。咁但係呢就300个男士啦，你可以去报名，佢话係已经呼咗报唔到啦。 嗯，因为大坑当地嘅居民呢，佢哋已经会想冒一冒火龙，同埋呢好似文雪话冒完火龙嗰年呢身壮力健嘅咁样，你约定俗成咁样听都好啦，好似游过龙舟水嗰啲咁嘅道理啦。 做完运动个人都精神啲啦。 同埋係一个大型嘅城市嘅，佢哋讲呢係有好多本身住喺大坑嘅人，可能已经走咗去其他区嘅。嗰日呢係特登返嚟睇嘅。即係就好似一个 gathering 咁样。 哦，係喎，几好啊。 係啦，咁就尋日就行咗呢啲啦。另外文青呢点解会话咁多打卡位，譬如呢有一啲佢多数好多唔同嘅墙呢都係由咗一啲好特别嘅壁画嘅。譬如一啲卡通人物嘅变化，或者呢最特别係咩呢，你会见到好多歌词。 好咁得意，点解 係啦，点解呢，原来之前呢做咗一个活动係专係讲歌词嘅。 广东歌。 广东歌。咁係真係全部都係歌詞，即係行去每一間鋪呢都會見到啲歌詞。 咁幾好喎。 係幾好打卡 喎。人呢好得意㗎，一見到啲歌詞呢音符都會出埋嚟㗎。 系啊， 然后就好容易会跟住一齐唱噶喺度。 咁佢就系想活化个社区噶嘛，多啲年轻人，更加多啲人嚟啦。咁另外咧，呢个又得意嘅，呢个系我自己嘅少少发现。就系每一间铺咧，又唔系每一间嘅，即系譬如无论系 cafe 啦、车房啦，定系一间普通画室，卖陶瓷咁样啦，出面都有张凳。 哦，可以坐低喎。 系可以坐嘅。咁我又觉得好奇怪啦。 系。你又走去问啦？ 我真系走去问。其实系我觉得自己鼓起咗人生最大嘅勇气，我行咗入去一间，有一间系卖好似卖车牌啊。咁我行入去问，我想八卦问一下咧，点解呢度间间铺都有张凳喺门口嘅？佢话我哋咧就真系货装饰嘅，同埋俾啲客坐嘅。其他嗰啲咧，佢就怀疑系因为一啲好多车房啊嗰度，咁希望摆张凳喺度话俾人听啊，呢度系我嘅。咁你泊车呢又可以泊过嚟咁样。咁另外有啲呢就係车房，大家都明白有好多唔同嘅车鍾意比较好。 明嘅明嘅。 係啦，即係泊得唔同位啦。咁就其他铺头就特登摆返张凳话啦，唔好泊呢个位啦咁样。佢就怀疑係呢一样嘢嘅。咁之后呢，咁我冇留定係听一间铺讲㗎嘛。於是我见到有凳呢，我就走入去问咁样。但大多数都系唔知嘅，都话系装饰。係啦，咁於是我就喺度觉得。 佢唔好意思答你啫，唔好意思答你啫。唔通门口有个雪糕桶，佢又话俾你听个雪糕桶系佢嘅咩？ 系 嘛？ 都有呢个可能啊。我反而觉得系个即系类似系，我见到你又摆，咁我又摆下咯，大家一齐摆，咁又做咗一个好特别嘅文化， 几好嘅。咁去大坑嗰度饮饮食食啦，都好多唔同嘅小店啦，可以过一个合意嘅下午啦。咁估计琴日你都饮咗杯正咖啡系嘛？ 系啊，食咗个好正嘅意粉啦。 系几好，几好啊！ 后生女去下呢啲地方，感受下啲文化气息。 系啊，要出下去啊，唔系咧冇乜生活啊。 系啊， 啱啊，要有生活啊，即系扩阔自己嘅眼界。 啱啊，唔系电台咧，咁就冇嘢讲咯。 系啊，香港都有好多咧值得我哋发掘嘅人同事嘅。咁如果大家有时候，不妨即系喺条街嗰度揾多啲得意嘢，其实会开心噶。 咁啊，睇下礼拜六日会 plan 下会唔会去下呢啲啦，小店情怀啦，咁啊，助长下经济都系好嘅。咁啊，消费下啦，咁啊，同一家大细去打个靓卡，影个相都系好事嚟嘅。